會加大捐助支持，強調任何阻礙救援行動的制裁都不應該存在。古特雷斯又說，土耳其和敘利亞的人道主義危機正在惡化，尤其是敘利亞的人道主義需求已經達到衝突以來的最高水平。聯合國已經盡最大努力作出響應，包括撥款$2500万啟動應對行動等。下星期聯合國將發起緊急呼籲，為受地震影響的敘利亞人民提供捐助支持，同時聯合國亦都將盡其所能支持土耳其的應對措施。天氣方面，一股和緩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和薄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漸轉潮濕有霧，星期日和星期一日間温暖，星期二北風增強，天氣顯著轉涼。現在溫度是20度，相對濕度90%。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有幾陣微雨，部分地區有薄霧，罕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稍後6級罕有中浪，後轉大浪。香港以南吹東風4至5級，罕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罕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初時間中6級，稍後部分地區有霧。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雲南島吹東北風2級，山頭冇風，能見度8公里。澳門吹南風1級，能見度4800米，有薄霧。西沙吹東北偏東風1級，能見度18公里。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道瓊斯指數報33,699點，跌2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081點，跌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1.54，瑞士法郎0.922，加元1.346，人民幣6.783，英鎊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6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08美元，卖出186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和权益先。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不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想着 早晨，朝早6:09的时间，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继续在早上陪住各位听众。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起在星期五2023年的2月10号正月20的早上继续就跟你们见面的。希望星期五大家都可以继续好好地做好自己手头上的工作。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叫做三文治效应呢？指的就是当我们批评其他人的时候，如果能够将这些批评的内容夹在两个表扬之中，批评的人就会较容易接受的了。这个就好像三文治夹住一块肉一样，肉是代表批评，而三文治那两块的包包就好像代表你一些赞美的说话。这种批评方法就并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而且还能够就是接受批评，并且是改正自己不足的地方。学了这一类的叫做说话技巧之后，就能够更加有效和你的对象好好倾谈。例如你成日迟到，老板就会话啦：做咩成日迟到噶？啊，搞错啊！我警告你，又唔好再犯啦、啊。咁样咧就好伤人，同埋好伤感情嘅。就话到如果用三文治讲法，先讲：诶，喂，你最近啲表现咧都好好、啊，做几个 project 都唔错，不过争啲，你争咗啲迟到。你早啲入嚟嘅话，个 project 就十拿九稳啦。咁样。好啦，咁按照住呢种嘅讲法，大家都会觉得係真係容易啲接受。人就是这样嘅，我哋都係鍾意听一啲赞美嘅说话。咁所以呢，如果你想批评人嘅时候，或者唔好话批评啦，你想去到纠正返一啲错误，不妨尝试用一啲好啲嘅方法，等大家嘅心入面都唔係淨係感觉得到一啲嘅批评，而係感觉得到一啲阳光嘅温暖，都可以透过啲阳光温暖好好地改正自己日常犯嘅小错误呢。 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yeah、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 早上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太阳伯伯仲未开工。不过晨光第一线都已经陪住你啦。早上嘅时间嚟到6:15，出边室外气温系20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后，大湾区的厂房不断传出就停工甚至乎倒闭，而本港近年亦都就再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昨天的时间，环保署就公布最新的空气质素情况，上年更加就是本港过去10年最好的水平。他们就不否认中港两地社会活动减少了确实为空气质素带来一个正面的影响，但是强调正正就是因为政府不断就推出一些减排的措施，空气质素在疫情之前已经有明显的改善，认为应该以长线的指标就作为标准。在2023至2022年大气入面的空气污染物，包括悬浮粒子、微细悬浮粒子，即是 PM2.5， 还有就是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等等。其实也都见得到那个情况也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路边空气污染物的平均浓度也都下跌47%至64%， 只是看个 percentage 都相当之多。所有污染物也都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当中二氧化硫减少60%，微细的悬浮粒子 PM2.5 也都减少40%。2022年也都是过去10年之中，刚才说过是最好空气最好的一年。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亦都有大幅度嘅改善，一般咧以及路边监测站录得嘅高风险日数同埋时数，亦都咧整体上嚟讲系合格噶。咁根据翻天文台资料显示，喺2004年低能见度嘅时数达到高峰期嘅时间录得咧就1570小时，嗱2004年咧就1570小时，但系2022年咧就减少去到咧401小时，咁所以减少咗咧74%，可以话非常之多。咁啊，换言之，即系大家成日都见到蓝天白云啦，咁啊都多咗啦，系咪？咁啊，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其实喺路面上边，电动车亦都多咗，电动车嗰个嘅废气排放咧，即系都大家都知啦，佢冇废气排放。咁直接咧就用电子咧就去到启动佢哋嘅机组啊，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有气体排放噶。咁希望咧有更加多长远关于空气好方面嘅一啲嘅措施啦，咁继续咧为我哋嘅香港制造更加多唔同好空气嘅日子。咁其实政府都持续推出一个叫做香港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香港清新空气蓝图2035同埋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嘅。咁譬如所提出嘅利用电动车辆啦、绿色运输同埋减碳嘅措施啦，咁都希望咧唔单止净系香港啊，甚至乎即系整个世界啲空气咧，大家都要越吸越好嘅空气。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在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 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这首歌曲来自伊人陈卓妍，再见林静海。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咁啊，天气方面咧，咁啊要先望一望喎。嗱，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就渐转潮湿同埋有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啊，日间就系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啦。所以星期二咧，即系喺情人节咧，咁啊会冻啦啊，天气显著转凉。咁但系如果你话星期日嘅一啲嘅跑手咧，咁啊要注意潮湿嘅天气啦。咁如果你话普通啊，谂住诶一家人去下啲玩嘅星期六日咧，咁我觉得都未尝不可、啊。有啲地方其实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咁而家都叫复常啦。所以咧，就算系夜晚出街啊，都可以享受得到咧，就是、香港咁靓嘅东方之珠嘅风景啊。咁有好多地方其实都可以影到相当之靓嘅夜景嘅、啊，不妨就同大家睇睇。咁当然第一个咧首选嘅就梗系山顶卢吉道啦。其次嘅呢，如果仲想继续欣赏维港嘅话，就可以由九龙方面望过去、哦。尖沙咀喺天星码头一带呢有商场啦，咁入面亦都有一啲譬如係观景台嘅，可以270度呢就睇晒呢一个维港嘅夜景，都相当之靓㗎。另外呢就係喺加顿山嘅夜景啊，相信好多香港人呢都唔会陌生啦。由深水埗嘅地铁站出发，咁轻松行半个钟嘅路程呢就可以到达山顶，向下睇落就密密麻麻嘅楼宇，咁的确係有香港嘅风格㗎。其次仲有咩地方呢，咁就有一啲啦。 昂船洲大桥附近，咁啊都有一啲嘅观景台嘅。今次呢个大桥就位于青衣啦，咁啊近年成为咗一个咧睇夜景嘅好去处，亦都系一个打卡嘅圣地。近距离可以睇到咧就系昂船洲大桥，并且就向海嘅中央。咁所以话呢一个夜景望起上嚟都绝对非常之靓嘅。咁啊唔知道你喺星期五六日啊呢几日嘅时间会唔会谂下计仔一齐去睇下香港咁靓嘅夜景呢？最开心嘅同屋企人一齐去啦！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小船大海。 问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见不和公章，仰天一笑父子相，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又见面容忧伤，夜宣欢欣，已拿下圣章。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 呢首作品嚟自周柏豪《小船大海》，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啦，出面十九度嘅气温啊，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早上有晨光第一线白元浩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事发在凌晨2:55，广东道925至927号一个低层单位起火，冒出浓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到场扑救，并在大约一个钟之后将火救熄。消防在单位之内救出一名36岁女子，她获救的时候已经昏迷，送往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火警期間有多名住客要疏散，火警原因有待調查。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繼續訪問阿聯酋迪拜，直至當地時間傍晚啟程返港。據了解，他會在本港時間朝早11点左右會見本港傳媒，總結這一次外訪行程。李家超昨日曾经同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会面，并且前往参观由迪拜未来基金会创立的未来博物馆。期间，李家超同阿联酋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和远程工作应用国务部长以及迪拜未来基金会副常务董事共同见证香港数码港同迪拜未来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土耳其和敘利亞發生的強烈地震，死亡人數增加至超過20000人，其中土耳其有17400多人遇難，敘利亞就有3300多人喪生。而地震發生超過80小時之後，在重災區哈塔伊省安塔基亞市，參與搜救行動的中國救援隊與當地救援隊從一座倒塌的7层高樓房現場成功救出一名被困的20多歲女子。她被發現時能夠清晰對話，現時已經送院接受治療。這一次是中國救援隊一日之內與土耳其救援隊合作救出的第3名幸存者，都是女性。之前中土救援隊通力合作，在星期四凌晨成功從廢墟之中救出一名被困孕婦，下午又救出一名被埋在樓房廢墟下的女性幸存者。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總經理利哈喬夫在莫斯科與到訪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舉行會談。根據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官方網站，雙方在會談期間主要討論與扎波羅熱核電站核安全和物理核安全相關的問題。格羅西提及在核電站設立核保護區和物理核安全區的進展情況。利哈喬夫就說，俄方願意繼續推進在扎波羅熱核電站建立安全區的相關工作。另外，雙方亦都討論了目前和未來俄羅斯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在其他方向的合作問題，雙方確認將會繼續保持聯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Hello， 大家好，我是 Louis 王丹妮。我以前小个都会成日听电台啦，咁又会夜晚系瞓喺个枕头上面咧，就可以听到好多唔同嘅 DJ 去分享，又或者听到听众嘅分享咧，咁就会听住入睡啦。今年咧又系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咁就喺度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联系香港。 复诊唔使再带扫描影像，真系好方便。 系啊，政府嘅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嘅范围，医生嘅诊断更全面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嘅治疗，仲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和准确的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啊！朝早嘅时间6:36啊，继续有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电话旁边啊打咗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都已经系2月10日啦。做咩啊？ 快活不知时日过， 系啊，快活。 我以为而家系1月10日添， 其实都有啲似啊，因为都系过完嗰啲西历年啊，跟住农历年啊，其实都系冇几耐过晒咁，个感觉咧、都系好似啱啱过完年，但系原来望一望已经2月10日，我成日觉得我哋香港人咧，即系有赞啊，我哋有好多节日咧可以同时庆祝嘅呢、這个即系 so happy。 其实我又觉得同系咪香港人冇关嘅。啊是跟个年纪有关的。 是的咩？ 年纪小的时候你就觉得度日如年嘛。 哦是的。 咁耐都仲未放暑假。 是的，这个真的。 仲你唔好说放暑假。你仲未落堂啊。你会觉得都好辛苦的，啲时间过得。当你过到25岁之后一个分水岭嚟。突然间觉得哦咁快一日。咁快一个月，咁快又一年， 系啊，而家更加强啦，即系我哋都做嘢做咗咁多年啦，就会觉得、每一日啲时间咧过得好快，然后好快脆系一个星期，好快脆系一个月，好快脆系一年。 系啊，转下眼你又咩噶啦？个仔又毕业啦，跟住你又做呢一个老爷噶啦。 哇，咁快！哎呀，到时真系饮得杯落啊！ 好快抱孙添啊！ 咁紧要， 点解行得咁快？ 哇！ 你都唔系话好多做咗父母嘅人咧，都系咁样讲嘅。因为睇住小朋友大，睇住小朋友大，哦，咁快真系大过，跟住高过你添啊！好快， 系啊，真系真系大得好快嘅。咁但系，解决咗眼前嘅问题先，就系2月14日嘅问题。 系有咩担忧啊？ 好担忧，我相信就系、是，唔系我啊，我唔系讲我噶，我讲分担下啲听众，即系如果未准备嘅，就要快啲准备。 放弃啦， 点会啊？10日，所以点解今日朝头早要同阿钟哥讲呢、這个即系、就是、情人节嘅问题咧？就系、是、希望啲人如果未准备嘅，或者即系谂都冇谂过嘅，咁可以谂一谂，系、情人节唔系一定要好隆重嘅，你起码有少少心思。我觉得少少心思就得 四样嘢 吓， 即系如果你情人节准备四样嘢咧 吓， 第一一扎花 吓， 咁如果你今日都未准备，你谂住14日先至去买咧，必定贵 吓， 咁一定要订啦。 但系今日买，我今日可以订定啦， 今日可以订定啦。但系如果而家订，我唔知会唔会有折头添啦。如果唔系嘅，谂住14日先准备咧，系大件事啦，咁一定会贵啦。 系，但系到时买我有啲建议嘅。如果14日先买，买一支咯，独一无二啊嘛。 你会觉得唔抵啊嘛？一支贵过一扎，同埋你谂下，如果你送一支嘅话咧，你嘅伴侣啊，好明显知道你系当日先准备咯。 哦， 即系你未准备，所以嗰日买一支啊。第二样食嘢嘅地方如果你而家今日都仲未 book 位嘅话咧，可能你就要退而求其次啦，揾啲冇咁受欢迎嘅地方。嗱，咁又要翻去每一年咧，都会喺啲讨论区会见到呢一啲嘅情况，就系话 哎呀，情人节你带我去食快餐店。 哎呀， 通常咧，你会喺啲网上讨论区就会见到呢啲咁样嘅贴文噶啦。 哎呀，爱情饮水爆嘛， 咁你自己谂清楚啦。咁啊，第三，咁当然就系一份礼物啦。 系啊，系啊。 咁如果嗰份礼物咁两样嘅啫，一就系你喺坊间买啦、 嗯， 二就系你自己整啦。 系啊， 无论你系坊间买或者自己整，今日如果你都未准备咧。我惊真系改唔切啦， 系呢、這个就真系都有啲担心、嗯。如果你话星期六日嘅你有啲 workshop， 直头带埋你嘅伴侣去嘅，其实呢个都可以系一个即系补救嘅方法嚟。你问啊，我特登啊拣星期六、星期日同你去整定呢个情人节礼物送定俾你啊，因为星期二咧人哋 workshop 就唔开啊，咁咪过骨咯。 诶，当然咧。你要首先睇下究竟你嘅伴侶想唔想去做呢個 workshop 先啦。原來佢都唔中意嘅，你就唔好搞啦。 而家咧好多嗰啲烹飪班咧， 嗯， 喺嗰啲工廈或者有啲靚啲嘅地方咧，咁喺入邊咧，其實你真係可能三四百蚊咧，喺一個好靚嘅 workshop 入邊，跟住整啲 pasta， 其實唔使理佢好唔好食噶，最緊要環境好靚，然後件事對版。嗯嗯，然后另一半啊 selfie 到，跟住打咗卡，成功拍咗上网，其实就已经攞满分。 嗯，都系嘅。 嗯， 不过咧，都你都要谂下，其实咧节日做所有嘅嘢啊，即系送礼又好，或者安排节目都好啊。 嗯， 节日做所有嘅嘢系咪一个必须要做嘅事？ 嗯， 咁但系我咪话唔做、 啊， 而系即系送礼啦，又或者系做一啲特别嘅活动咁样吓。咁其实你唔一定系。节日嗰日做嘅， 哦系噶系噶，呢、这个系啊。 我成日话你平日做好过你节日做多多声噶。 嗯， 咁譬如你想送花，你唔好节日送， 嗯、 你拣某特别咁随意地买，边日都好。跟住佢会问你点样买花，你系咪做错嘢啊？咁你个指定答案，你千祈冇咁讲。当然就系话唔系啊，我今日见到有喺度咧。我谂起你，我咪送俾你咯。咁、 啊、 但系你唔会系送一次、送两次噶嘛？ 啊、 你谂下，如果情人节你送花嘅价钱，你拆开一年去送嘅话、嗯，其实你可以送十次、八次噶。 嗯， 即系都系相，你可当你一年使喺送花嘅钱都系咁多啦。咁、 啊、 其实你睇下你一次过送啊，定还是摊开十次送？ 啊， 咁呢个有帮助啦。 系啊，所以 送礼物一样啦。 系啊，啱啊，呢、這个都系啱啊。所以节日咧，永远都系我觉得系俾一啲。冇乜心肝嘅人，睇我睇你啦，睇你去做啲嘢啊，做啲嘢啊。 嗯，不过你就例外嘅，你唔好将佢变咗做自己嘅借口。 我唔会啦， 啊、你系主动嘅， 我系好有心嗰啲嚟噶。平时见到都买定，做咩买俾我啊？你做食唔系？见到你就谂起你啊嘛。 我都系为你嘅将来谋福祉啫。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翻嚟再讲过。 好啦。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啊，突然之间应该是找回阿嫲这一首的歌曲。情人节就梗是要细水长流。希望你已经准备好过一个浪漫温馨的情人节了。 嘿，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我说朋友，许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 滚过浪潮，要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啊，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哎，还真是。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 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 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 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有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有平静又吵闹， 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有失去又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啊，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好精神啊！你把声非常好。 系冇错，啱啱由山上又落翻嚟啦。 哦，系啊，咁啊，回蓝天咧，有阵时都个人容易攰啊。咁啊，行山。 系啊，系啊，系。 行山其实有阵时咧都跣。咁啊，又因為啲霧氣未散啦，有陣時個太陽出得嚟就唔叫回藍天啦。咁就係因為個太陽白白罷工啊，成日都唔出嚟啊。咁於是乎咧，嗰啲霧氣啊，山真係特別多霧氣啊。你覺唔覺啲濕氣好犀利？ 啲人好中意上去就影嗰個雲海啊。 哦，係啊，係啊。 系啊，我早两日喺蓝蛇尖都影到一次。 哦，你又想蓝蛇尖啊？ 我系啊，冇办法啦，好似翻屋企咁样啊。 好嘢啊吓！咁但系上蓝蛇尖咧，枕上就都 OK。有啲人咧就会觉得系蓝蛇尖系三尖之首啊嘛，咁啊特别辛苦嘅，系啦。咁啊， 其实就真心唔系难嘅。 嗯，系啊。 只不过系技巧上大家未掌握到，同埋惊啊。 哦、 通常你个气势咧就吓亲你。我哋啱啱今次系响北脊嗰边上，就唔系沿住普通南边咁上嘅。北脊上就辛苦啲咯，因为要攀爬，同埋陡峭啲、直啲。咁但系而家啲路都好俾人行到好似好平咁样噶啦。 系啊，不过有阵时啲路就行得都几松噶吓，咁啊，所以始终都要小心啲呢、這个。 系冇错，落山嘅时候。 系啦， 咁呢时候咧就点解我会提一提话，喂，今次我哋回蓝天讲下啲鞋啊咁，因为我哋期间咧就见到啲即系行友啦，我哋啲鞋咧啲怪怪地，有人着波鞋啊， 哇， 即系行蓝蛇尖啊， 波鞋行蓝蛇尖啊， 系啊， 真系要问佢边路好熟、 啊，佢真系我见到佢就阴功啦，因为佢全程就咁跣住落， 啊，哇，好危险啊，好危险， 我哋唔识佢嘅，不过见住，唉，跣住落咁样。 就算过两招俾佢都冇用啊，因为个鞋底完全坑纹都冇。啊，呢、這个成日提醒我哋讲紧，喂，买行山鞋同波鞋最主要分别咧，就系个鞋头有啲保护啊，咁佢唔会踢到只脚啊嘛。咁啊，第二咧就系嗰个坑纹要够深。咁你对鞋行得耐啦，即系好似车胎咁啦，冇坑纹嘅你都要换啦。 咁梗系啦，如果唔系你一去到啲落雨天嘅时候咧，都好弊嘅。重要就系话，如果你行紧山嘅时候，咁嗰啲坑纹咧，有阵时真系保命噶。佢真係你試唔試呢好、 啊、 多時就係靠嗰個坑紋到底可唔可以幫你找住嗰一下力㗎嘛。如果你連坑紋都冇嘅仲要行岩石尖真係好危險啊。 我不過就嗰、那個阿哥呢都醒目嘅，佢係全程就坐低，即係唯有坐低，我哋叫做股行法。屁股個股。 股股 即係唯有係咁樣啦，唔係股對個股。咁就一路斜撳住慢慢落，慢慢落咯。咁但係都仲有啲小技巧嘅。如果大家你平時自己行嗰對鞋比較跣嗰陣時候咧，咁你可以打側啲個人落， 好似鞋咁樣。 接近咧又唔使鞋的，唔係打橫嘅，打側少少啦。 係打 即 係 同嗰個斜度咧有少少誒30度咁上下角度打斜啲。咁就可以斜住落去個斜坡度。咁就變相咧就好似行式 set 咁樣，即係二 set 型咁上去咧。或者咁啊，咁亦當最後落翻嚟咯。咁你打斜嘅時候咧，就會將個斜面就減少咗。 哦，係啊，減低個斜度。二 set 型都係咧其中一個我哋有陣時如果跑山啊，你發現咦呢條呢個位咧個斜度特別強嘅，或者你想好快脆落山，但係發覺喂有陣時真係太快，因為個斜度強啊。咁你落山嘅時候都會用翻啲二 set 型嘅，咁減低個速度，亦都減低自己嗰個受傷嘅機會呢、這個。 係啊，即係中學讀嗰啲嘢唔係流噶。 唔係 㗎，有啲用啊。 咁梗係啦。喂，但我哋講翻鞋先。如果你話回南天咧，咁啊啲鞋有陣時真係難搞啲。嗱，我哋都當聽眾係精明㗎啦。咁大家都係會著行山鞋嘅。咁但如果你話回南天，我都已經準備咗行山鞋啦。仲有啲咩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呢？ 咁你买鞋嘅时候咧，就我哋要留意翻个鞋底。 系。 咁因为上次都有讲过啦，点样反转对鞋啊，去推下个鞋胶底啊，睇下绝唔绝肉啊，咁样。 哈哈。 啊，即系推落去咧，个感觉就好似擦纸胶咁嘅。 系。 你轻轻推咧，系推得喐嘅，咁就会比较绝肉，即系绝地啲嘅。 哦。反而如果一推落去，发觉个底咧硬骨骨嘅，咁嗰啲咧就真系即系太硬底嘅嗰啲，我叫做 系啦，冇错，有啲似以前我哋细个用嘅沙胶嗰种感觉。 哦，系啊，形容得好好啊，沙胶就反而冇咁好啦，喺呢个时候 系啦，硬少少，不过可能即系新一代嘅朋友仔唔知边个咩叫沙胶噶啦，咁我哋总之就系真系唔知啊， 佢哋都用改错带噶啦，因为而家。 系啦，我哋唔好暴露自己年纪啦，我哋继续讲翻个擦纸胶先吓。咁啊，嗰个擦纸胶你推落去软软地嗰种感觉咧，佢就绝地啲嘅。咁但系咧就有啲人就会即系吹向啊，我买嗰个牌子型号咧，一定会咬地噶啦咁。咁又未必嘅，即系我成日都讲一个品牌里边出唔同嘅鞋底咧，都会有唔同功能嘅。 啱啊。 咁留意翻咧，就你个脚踭咧，应该有少少个凹位喺度嘅。 系。 就唔会平晒嘅行山鞋。点解个脚踭喺度咧？就要關乎啲以前咧歐洲嘅年代，即係1910几年嘅時候，佢哋行山咧都係著皮鞋噶嘛。咁皮鞋有腳踭位嘅，即係後面嘅後踭。咁一路就將呢個 design 嘅設計咧一路留到今時今日。原來個後踭咧都有啲用嘅，係增加摩擦力。 哦， 落山嘅時候有摩擦力，即係成個橫嘅腳踭頂住咗嘛。 係啊，因為落山嘅時候有陣時候我哋用嗰個腳踭嘅位咧都會，佢可以幫我哋即係利用我哋嘅身體嘅體重，更加可以咬住個地口。 係。即系你望下打羽毛球鞋啊、网球鞋啊、篮球鞋，系冇个脚踭嘅平晒过去嘅。 系啊，系啊，系啊。 啊，佢点解？因为佢哋想要增加嗰、那个即系转向力啊，又唔需要脚踭咁样浪高个人啊。咁所以行山鞋其实有啲即系古仔一路摆落去，我哋有机会讲下历史先。所以第二样嘢咧，我哋拣啲鞋嘅时候咧，普通啦，我唔拣高筒啦，因为可能全部大部分嘅即系听众都中意拣啲。低筒啲嘅，平时去街都着到嗰啲咧，咁你留意翻样嘢啦，个鞋踭里边你踩落去嗰个软熟度，咁好多时候咧就有人会将里边原装个鞋垫咧就掹咗佢，换咗自己嗰啲鞋垫落去嘅，咁你试鞋嘅时候咧就可以同铺头讲话，我你搭埋对鞋垫去试啦，可能有啲扁平足啊，又或者佢本身会买一啲专用嘅鞋垫啊，觉得舒服啲啊咁，咁你记住攞埋嗰对鞋垫去试，如果唔系对鞋咧就会夹脚噶啦。 系鞋垫系咪其实都分好多种唔同款式？如果我想话喺行山性能方面帮得到我嘅鞋垫，其实系咪都可以有啲特别啲嘅 design 噶？ 有， 其实啲会个脚弓位咧就托高啲嘅。譬如你因为有啲鞋咧，譬如我讲紧冰雪啊，或者一啲即系硬底啲咧，个脚弓位会微微向上拱起嘅。 嗯。 咁你其实你唔惯咧，就会好攰，尤其是扁平足嘅朋友仔。 嗯。 那个拱即系拱起咗脚弓位，佢未必习惯嘅。咁但系你就用翻自己嘅鞋先啦。 嗯。 而家好兴一啲咧，叫做吸震嘅 EV， 好似啫喱咁样咧，就会喺个脚踭位置到嘅。 哦，咦？呢只我冇试过喎，呢只反而。 哦，我试过啦，个感觉系好快脆唔见咗嗰种感觉，即系新买嘅时候，哇，好舒服喎，好似踩落嗰啲啫喱状啊，吸到佢就哇，好舒服喎，好舒服喎。但行一阵间时，个舒服唔见咗嘅咧，因为你个人有重量啊，始终揼落去咧都系会平，即系会扁咗嘅。 系。 咁所以就。唔好想象到好似嗰啲， 唔好谂住有个弹弓喺只脚嗰度啊！ 系啊，唔系咁噶，因为其实又唔能够太过软淋淋噶。 啊， 太过软嘅话咧，就会抵消咗你嗰个向前嘅摩擦力。即系我哋行路咧，系要靠同地下之间嘅摩擦力噶嘛。 系啊，啱啊，啱啊。 咁你一揼落去嘅时候，好似个弹弓咁样，睇啫你咁样，踩落去嗡嗡咁啊，吸收咗你嗰、那个即系摩擦力，咁啊自然要再大啲咯，变咗又会嘥咗力嘅，其实。好多嘢都係物極就必反嘅，不能夠完全去到即係極端地太舒服嘅。 係嗱，咁如果回南天我哋行山嘅時候啦，除咗我哋嗰個鞋啊、嗯，鞋可能都仲有好多嘢講。不過喺個路面上面咧，我哋都有幾多嘢係咪需要注意？即係譬如本身啲泥濕同唔濕，介乎喺中間嗰個位置都幾難拿捏喎。 最近就譬如最衰就突然間咧啲天氣一兩陣驟雨，就會變成一條路咧。就好玩啦！一陣間就泥路啦、軟淋淋啦，有啲窩咗積水嘅地方咧，咁、 啊、 我建議同學仔就唔好踩嗰度啦。 哦，係先、啊。 咁咪踩翻左右兩邊有草根嘅地方， 係草根， 咁就會絕啲嘅。 嗯。 咁咪中間咧就嗰啲泥板咧踩落去，其實好似叫踩乜嘢咧？ 踩牛油，成日都講過 係啦，冇錯，呢、這個 terms 佢就嚟係我哋專用噶啦，我哋創咗個新嘅字眼踩牛油。 啊。 咁啊，踩咗牛油感覺就唔多舒服啦，同埋。譬如你行山咧，尽量唔好踩水凼嘅原因就系你只鞋底湿咗咧，又会影响嗰、那个即系绝地功能嘅，所以最好都系行啲干啲嘅地方。 系有时候我发现咧，嗰啲鞋底啊，当我踩完一啲回南天或者啱落完雨嘅泥地之后咧，咁、我个鞋底本身 系 有坑纹噶嘛。嗰啲泥咧，其實直頭咧已經填曬我個鞋底嗰啲坑紋，所以其實行下行到咁上下咧。我想在这个天气大家都要再即是在条路在条路那里行紧都要 check check 个鞋底到底呢有没有泥是长期已经食了在鞋底那里黐住在这里其实就会减低了你那个爪力的那么也都有 好像溜冰那样。 对啦就真的你原本想着准备了对鞋的想着没什么东西但可能因为个环境令到你对鞋的功能呢就废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如果你有譬如有行山竹的那你咪拿啲行山竹出来又整走翻啲 撩下佢， 撩下佢咯。 咁我有个仲有一个简单啲嘅方法嘅，行翻啲草地就得噶啦。 哦，行翻啲草地， 系啊， 佢慢慢 草地，咁佢就会甩翻噶啦， 黐翻走嗰啲泥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呢、這个就最简单，唔使下乌低身去撩啊。即系我见嗰啲同学仔有啲随时撩咧，一撩就成劈蛋喺块面度。 咁搞笑，我都忍唔住笑添，点会忍住自己撩噶？ 咁佢咪入开只脚咁样都又撩撩撩撩一撩一甩咁啊成笪笪落个头度咁， 系咪仲要戴住眼镜，跟住笪出落眼镜嗰度？ 冇，咁啱就冇戴眼镜嘅呢个，不即系好你戴得班多咧，啲同学仔成好多啲好得意嘢喎，个个忍住入，我哋唔可以笑佢嘛，因为我哋专业啲咁啊，冇嘢冇嘢，咁啊同学仔递啲湿纸巾俾佢抹一抹，跟住佢已经好唔高兴，佢都好污糟，佢以为系踩咗牛啄啊嘛，其实就唔系嚟嘅，系泥板嚟嘅。咁下次我咪教啦，你试行啲泥草地啦，咁行下行下喺石面上边，你干干地咧，等一等咧就好啲噶啦，咁样。 OK， 系啊，咁啊， 下次就小心啲啦。 系啦，听众都系下次小心啲啊。咁啊，如果你真系脚黐咗好多泥板喺度嘅，咁啊跟阿新年上嗰个方法行翻啲。草边咁啊会好啲噶啦， 草边系好啲嘅。 好啊，喂，咁啊倾住咁多先，睇下下个星期我哋又搵其他 topic 倾下啦。唔该晒 Sunny，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啲司機撥咗㗎啦，梗係啦，係 啦， 喂，出邊嘅交通情況點啊 ？OK 㗎，咁暫時隧道情況，紅隧嘅九龍入口龍尾接近理工大學灣位，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係慢車，龍尾果欄。另外提翻大家，青衣北岸公路咧會喺今朝上晝九點至下晝五點咧有橋梁維修工程，咁來回方向介乎油金頭至樟樹頭之間部分嘅慢線係需要封閉，經過要小心。 嗯，咁啊，哎，都幾好喎，今日交通都相當之順利啊。咁啊，當然啦，要温馨提一提示啲聽眾先。咁啊，星期日嘅時間咧就馬拉松啦， 冇錯。 咁啊，當日咧亦都有好多嘅封路嘅，咁啊巴士亦都同埋啲港鐵啦，亦都有提供額外嘅服務嘅。咁啊前兩日 Didi 都已經講咗好多噶啦，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咧都有温馨提示大家啦。咁啊當日六點半鐘開始咧，交通組就已經會有交通嘅消息啦。 冇錯，陪住大家一齊起跑，亦都陪住大家去到終點。 哎呀，好啊好啊，陪住大家喺呢個起跑線。係 啦，因為我哋冇分跑。想跑但系冇得跑， 系唔紧要，咁啊用唔同嘅方式支持住啲选手都好紧要嘅， 冇错嘅。咁讲翻啦，琴日 Didi 都讲咗易通行嘅，咁咧就跟进翻些少实用少少嘅资讯啦。 好喎，系。 咁琴日咧，运输署署长咧都讲咗噶啦，其实咧隧道费服务商咧已经向超过36万个登记咗嘅车主咧发出车辆贴噶啦，咁我就系其中一个收到嘅车辆贴、 我相信我都系其中一个咧，收到嘅，坦白講，其實我收到之後咧，封信我未拆嘅，咁係啦，咁但係我就已經咧，我尋日應承咗 Didi 啊，就係搞呢一個嘅易通行嗰個 app 咧，因為可以喺個 app 嗰度即係 搞嘅， 搞翻噶嘛，咁我就已經成功登記咗，咁我一打開個版面嘅時間咧，咁當然就見到個著咗啦，咁亦都 register 咗我自己個車嘅號碼啦，同埋佢已經見到咧，哇，好大隻字寫住總。總結欠0蚊，即係佢未開始嘛，咁我又未行啊嘛，咁所以一定係冇爭錢嘅，咁啊最好啦。 咁 啊，所以 分享翻點樣登記同埋點樣擺你個車牌上去啦。 好啊。 咁你收到張車輛貼之後咧，首先你要對一對係咪你架車嚟嘅，因為驚咧就可能啲地址填錯或者點樣啦。 係。 咁對一對清楚，收到之後咧就要上翻易通行網站或者 app 咧開咗個户口先。咁咩户口咧？即係好似你哋平時開啲。網上登入咁樣嘅，開一個大户口，係 要有 email 有電 話， 雙重認證。 冇錯冇錯，咁咧你登記咗之後咧，你嘅手機短信或者 email 咧就會收到一個一次性嘅密碼。 係， 咁你入咗落去咧就開到噶啦個户口。咁咧呢個係一個大户口。咁譬如話你有三架車，你可以三架車都入曬落呢個户口。 哦，可以㗎。 冇錯啦。咁咧你之後咧就攞翻你嘅車牌 number 啦。 咁嗰啲車隊嗰啲如果用呢個咪？一辣咁樣咯， 咁好似車隊好似要叫翻司機自己申請嘅， 哦係嘛？不過佢好似有一個商用嘅 係啦係啦，我哋暫時講翻啲自己車 啦，普通嗰啲 啦，係啦係啦。咁咧入翻你個車牌 number 啦之後就，咁呢個咧就特別啲啦，你要登記翻入翻咧喺你運輸署登記嘅電子登記方式，譬如話係短信或者係email， 你要入翻嗰個。如果你入咗一個唔對嘅咧。是有機會佢 check 到嘅，佢就會話唔 啱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你喺運輸署登記咗邊個咧？你入車牌 number 嘅時候，你都用翻嗰一個嘅。 又温馨提示啊！如果大家都連運輸署嗰個登記咗邊個號碼唔記得咗咧，咁樣，我記得運輸署都有講過嘅，就係話 嚟緊會出信通知大家。 冇錯啦，咁亦都會有短信啦，咁樣。咁同埋你即係上翻上佢個網頁，亦都可以睇翻嘅。如果你要更改嘅。即係需要一個工作天， 冇錯， 相當快， 非常之方便嘅。咁之後你入咗之後啦，同樣又係會收到個驗證碼，入翻個你會喺短信啊，唔係應該漏咗，短信入邊有條 link 嘅， 係 撳落條 link 度咧，會入到個驗證碼，之後你就會收到短信驗證碼， 係 入翻搞掂， 係 咁之後再要入翻你個。付款方法 嚇， 一係又用銀行卡啦，或者 付款方法嗰個位我未去到添，原來 係未去到， 原來搞咗啲我未搞，係好彩你又提一提， 你要 勾翻你嘅信用卡户口， 系 或者银行户口， 系。 如果用信用卡户口咧，你就直接喺网站或者 app 咧入翻你个信用卡资料就可以啦。如果你系银行户口咧，你就要填表嘅，就填一个叫做缴交隧道费直接付款授权书，即系应该系你平时自动转账要填嗰份表，你就应该要递翻上银行。 即系 credit 卡就咁喺个 app 嗰度就搞到 啦。系啦，银行户口，如果你勾银行户口嘅， 系 咁你就要填翻封个封授权书噶啦。 系。哦，係喎，佢有一個自動付款嗰、那個 個 選項喺度嘅喎，跟住我就可以撳設定咁樣。啊，我又已經見到係選擇信用卡啦、指定儲值户口同埋銀行轉帳咁樣。 係啦，冇錯。咁之後搞掂曬啦，咁就黐嗰張車輛貼。 係 黐都要留意擺咩位置咧？近住到後鏡車頭頂中間咁上下，咪有扎黑色嗰個位嘅。 係啊，係啊，係啊， 盡量黐喺嗰個位度。 盡量黐喺嗰個位。 咁 咦，同以前 auto tow 有啲唔同喎。 auto tow 係擺喺車玻璃底咁樣 玻璃底噶嘛，大家都掛咗右邊司機位前邊個玻璃底噶嘛，呢、這個就會貼喺個玻璃嘅正中間嘅上方。 係啦，但係留意翻，你首先要買乾淨啦，呢啲就基本啦，係咪？咁但係咧，如果你裝咗、 這個、玻璃入邊噶嘛， 玻璃入邊司機車廂入邊，冇錯冇錯，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如果你裝咗車 cam 或者係金屬部件等等嘅電子設備咧、你要相距超過十厘米。至少十厘米裝嗰個車輛貼嘅， 十厘米其實喺塊玻璃嚟講都好多噶咯。 係啦，咁佢如果你收到嗰份嘢咧，佢入邊會有把好似尺咁嘅嘢嘅。 啊，有賣㗎。 係啦，係喺你 未拆啦封信。 好似時卡咁樣嘅，咁咪酒店咪有個 app 咁樣，佢喺嗰個書仔嗰度有個尺嘅。 係。 咁你度翻至少十厘米安裝嘅，因為驚有啲信號干擾。係。咁要水平黏貼啦，咁要平放嘅。 嗯。 咁唔好起泡啦，装咗72小时之内咧，避免去抹或者清洗嗰个位置嘅。 系哦，咁啊呢个我唔担心啦，我唔抹嘅，因为 系啦。咁如果你好似你咁样咧，装咗个以前嗰个自动缴费啦，唔好讲公司名啦，咁咧就唔使拆住嘅。 系， 总之你隔翻十厘米装就可以噶啦。 哦， 总之而家就唔好拆住咯。佢哋感觉 我又好奇问，我唔知道你揾咗呢方面嘅资料未？ 系， 如果电单车咧？ 电单车好似系咪有块风挡嘅， 摆、 风挡入边咯。 哦，咁如果系我又有电单车，我本身已经而家有一个自动缴费嘅系统，咁我佢前面个风挡，我惊冇十厘米。 咁我唔清楚呢、這个就， 我好奇问啫呢、這个系啊。 咁、okay, okay、 所以即系都特别温，即系带咗个题出嚟啦、嗯。电单车嘅司机大哥咧、都要留意一下啊，装嘅时候点咧？如果唔清楚，可以直接搵翻运输署嗰边。 或者系上翻易东行嘅网站都有好多教学短片嘅、 啊，应该系啊。 不过提翻大家啦，如果你到时开通咗之后，你都系未搞掂你嘅易通行咧、但你又要过。譬如話過翻尖山隧道嘅話咧，咁點算咧？就千祈唔好去到嗰度就 double break 啊、尖叫啊，做埋曬啲好危險嘅嘢。 我咪衝咧咁樣。 係啦，你就照過啦，因為咧運輸署署長都提到啦，如果你到時未開通咧，你經過。咁嗰個易通行嘅自動車牌識別技術咧，係會 check 到你係未搞嘅。咁運輸署就會以電子方式通知翻個車主。咁你喺14日之內俾翻個隧道費就可以噶啦。千祈唔好 double break 啊，好危險 㗎。千祈唔好做啲危險嘅嘢啊！ 嚇， 咁啊，如果你真係過咗嘅。过埋佢先，咁佢哋会人 通知你， 通知翻你噶啦。咁所以你个电话号码好重要， 冇错， 系啦。咁你 会问啲假嘅， 冇错啦，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方便大家啦。咁啊，同埋喺便利店应该可以俾到噶啦。 系啦，大家成年人做翻啲安全嘅嘢就可以。 啱听嘅呢句，好，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花，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 早晨啊，出边天气点啊？ 我今日都系麻麻地，有阴阴天，同埋能源度亦都系相当之低啊！ 系啊， 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完全乜都睇唔到， 见唔到添啊！哎呀， 系啊，背后嗰狮子山咧，成个由山头到山腰都睇唔到。 系啊， 山脚 匿埋咗， 睇唔到啦，系咪先？山脚我哋平时都差唔多接近水平咁样，更加睇得唔到啦。系咁啊，所以即系今日都系大雾少少啊，同埋咧。即係叫做濕度好高啊！濕立立嘅天氣，大家都唔係好精神㗎啦。咁睇下係咪朝頭早整杯靚嘅奶茶啊，整杯靚嘅咖啡飲飲佢啦，提一提神。因為始終啊，今日係咩啊？ Happy Friday 啦， 系啊， 咁嘅工啊，准备礼拜六日可以松一松啦、啊，咁样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 好好啊，唔该晒啊，哦，咁啊，出边嘅大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啊，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同埋薄雾噶，咁啊啱啦，而家喺屋睇紧个薄雾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最高嘅气温大概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咧，就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噶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噶，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空气咧都系属于非常之好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你好啊！咁啊， 大家好。 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讲过一个叫天地父母诞，即 系初九嗰日嘅， 系啦，玉帝生日。系啦， 玉帝生日， 玉帝 Happy Birthday。咁啊，其实今日咧都见到啊，农历年咧其实就都已经20日噶啦。 系啊，正月二十啦，今日。 系啊，正月二十有冇啲特别嘅日子啊？定系？ 系正月二十咧，喺新界农村啊，即系原居民啦 吓， 系一个分水岭嚟嘅。 分水岭系咩分水岭咧？ 系新年完结啊！ 哎呀，今日 last day 啊，原来 系啊，今日 last day 噶啦。咁咧喺佢哋新界嘅即系啲农村嚟计咧，即系我只系指围头人啦，即系本地人啦吓，客家唔系嘅。咁咧喺正月二十咧，就系佢哋成个贺年啊，正月咧即系唔未开耕休息。 嗯， 过埋今日， 系 听日就要开耕啦。 哦，听日就开始做嘢啦。 系啦，所以咧佢哋嘅传统咧，今日咧。就叫做土地诞， 土地诞 系啊，土地诞真系拜土地公啦， 系， 因为咧一般嚟讲啦，土地诞咧查通胜啦， 嗯， 就二初二嘅， 嗯， 但系我哋新界嘅农村咧就唔系嘅，系计正月二十嘅， 咦，咁呢个系本地噶咯， 系啊，本地啊，东莞啊呢啲地方都系嘅， 即系 旧传统嚟嘅，咁啊过咗今日咧就要开耕啦，所以今晚咧佢哋咧就会饮酒作乐。 系 听歌睇戏，咁又叫做过土地诞咁样咯。 系哦，佢哋听歌睇戏咧，系边一种歌同边种戏 啊？ 唔系一阵间有啲听众真系又咁，佢今日夜晚戏院咪爆咯咁样。 哇！以前咧正月二十咧就请啲，譬如请啲即系啲歌姬啊。 哇！ 佢系嗰啲围村，我讲过咧，以前咧喺油麻地啊，即系譬如我去过啲上水嘅围村啊。佢喺油麻地请啲咸水妹过嚟唱咸水歌。 咸水歌啊， 系啊，佢叫咸水歌。 点样咁样？ 可能有少少弹加音。 唱两嘴得唔得啊？你 即系好似嗰啲唱山歌咁样嘅，唱下歌咁样嘅。夜晚黑咁咧就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就请歌星落去条村嗰度搭个棚嚟唱歌噶，表演咁样噶。 唱歌就真系有个歌手落去唱。 真系有个好唔止一个，好多个歌手啊！哎呀，唱成晚嘅。 哦，咁个歌手系。即是他们自己的界别的歌手就不是流行歌手、 有部分是流行歌手、 哦、是吗 有间不中也有间不中也有是的、 哦、 有的叶振棠、李隆基那些都有的、 哦、是 的有的、黑妹都有的 哇 这些我陈浩德、啊、这些都有的、 哦、那就真的胜利双手创、哦 系啊，好多噶，好多唔同噶，好多唔系话一定系嗰啲唱开夜场嗰啲歌手，唔系嗰啲噶，唔一定噶。 哦，咁样嘅。 嗯咁好热闹，咁啊有啲地方咧就会做神功戏嘅。 系神功戏。 譬如话如果疫症就唔好讲啦。 嗯。 一般嚟讲，正常情况咧，譬如金钱啦。 嗯。 上水金钱村啦。大澳啊。大澳啦、 啊， 都会做神功戏嘅。 哦， 系啦，所以好热闹嘅土地诞，对啲即系旧嘅乡村嚟讲咧，同埋一路做成功戏，一路听歌咪食盘咯。 食咩话？ 食盘啊，食盘菜啊。 我话盘菜。 今晚食盘菜噶，今晚系。 哦。 点解咧？佢哋嗰啲即系啲农民啦，以前咧为咗要庆祝土地诞咧，佢哋又夹钱。 系。 夹钱就咧就有一个会嘅，呢、个会一般嚟讲就叫二十会。 二十会啊， 因为正月二十嗰晚食饭噶嘛， 系会即系正月二十， 一通称嚟噶啦，叫二十会。咁呢个二十会咧，喺嗰晚就所有个花费就由二十会拎出嚟嘅，系啦，就要系咁样嘅。 咁即系变咗阿公钱，就大家就分咗佢， 就你有夹份嘅， 你有夹粉嗱，唔系每一个村民都有粉噶、 啊， 你有夹粉到二十倍嘅，咁你咪有份享受咯。 哦，如果冇粉夹嗰啲就嗰日就 冇噶啦， 就借住炭房噶咯。 所以咧，佢哋以前啲二十倍咧会投资噶，会譬如买咗啲地 啊， 用啲收租咧嚟即系维持嗰个运作咁样嘅。 哦， 系啊，二十倍咁样咯。 系咁搞下搞下，所以即系譬如要请叶振棠嘅、陈浩德嘅，咁就喺二十倍嗰度又攞钱出嚟噶啦。 系啦系啦系啊，即系咁样啦，冇错啦冇错啦。 哦，咁啊，而家头先听阿嘉哥讲就话上水啦、金钱村啊、大澳啊都有啦，仲有冇啲 公器 系啦？其他地方有冇？因为我住嗰条村冇喎，咁样话时话。 唔系，条条村都有，都嗱，讲真啦，土地霸喺新界嘅围村咧，已经系式微噶啦。 啊， 即系。而家計計埋埋咧，能夠有大規模嘅即係慶祝嘅咧、 啊， 都係得十條村以內嘅啫。 哦， 係啦。咁譬如話最出名嘅就係咩啦？十八鄉嘅南邊圍啦。下村鄉嘅田心村啦。嚇咁頭先我講到上水金錢村啦。係 啊。 係啦，咁呢啲較為出名啦，即係較為大事慶祝嘅咁樣嘅。 係 啦。咁啊，上水圍姓廖咧。 係。 咁咧就二十嗰日咧，上晝拜神啦，嗰啲村民， 啊、 即係去個土地嗰度拜神啦、 啊。 好啦，下晝佢有個好有趣嘅活動嘅，係啊，咁咧就係嗱，佢嗱上水圍裏面好多條村㗎、 啊， 其中一條村裏面其中一班子孫嘅啫，就唔係成全個上水圍所有人都參與嘅、 啊， 其中一班嘅子孫，即係同一個祖堂嘅，佢哋咧就會去一個社壇啊， 社壇。 社坛咧，即系嗰啲围村里边咧，嗰啲土地公嗰啲位置啊， 哦、 好似张椅咁样，上面写住咧咩大王爷啊，写住白宫咁样嗰啲啊，喺嗰度咧，佢哋叫做打金猪头， 打金猪头，哇，我都第一次听，系点样？即系搵只猪翻嚟，游咗金漆佢， 唔系，直情买只金猪，即系烧猪啊，咁咧嗰件嗰个猪头咧斩出嚟，咁咧就咩咧？就嗰、是、個祖堂啲子孫咧，嗰日晏晝開始咧、 啊， 就喺度打揼咒打聖杯。 係， 總之嗰晚邊個打聖杯最叻嗰、那個，聖杯最多個咧、 啊， 就可以攞嗰個金豬頭翻屋企。 哦，咁攞個金豬頭翻屋企咁做咩㗎？ 咁啊，呢個一種利是啦，同埋以前咧舊社會咧有個金豬頭咧。唔係咁多肉食噶嘛，大哥、啊。 哦，其實係咪有一個咧？以前咩有個中國人有個成語，手執牛耳咁樣嘅意思啊？ 唔係，係有肉食，多 我真係食嘅。 嚟㗎，我金豬頭。除咗金豬頭之外咧，仲有一條布匹。 啊、 一條布匹。 啊、 以前嘅農村好窮困㗎、 啊。 今日我哋咁富裕，我哋梗係諗唔到以前為咗個金豬頭，佢哋可以爭嘅。 啊 可以好勤力去打杯嘅， 系啊，又有肉食，跟住猪头又煲汤咁样嗬。 系啊，咁啊，但系今时今日讲真啦，好似你咁话斋，喂，一个金猪头你食晒乜嘢咁样？ 啊、 但佢仍然保留住呢个传统， 系 保留住呢个传统，因为猪头即系元首啊嘛，即系 number one 啊嘛，系、 哦、 啊第一啊嘛。 咁、 啊、 有趣， 咁啊就保持住呢个旧传统之余咧，咁、 嗯、 嗰匹布啦，嗰个。一條布啦、 嗯， 一個豬頭啦，咁啊，為咗要吸引啲村民繼續維持呢個傳統咧，大約廿年前開始啦，就由嗰個祖堂，每年買一個嗰個生肖嘅金啊，即係用真金買一個生肖嘅像。 咦，咁今年咪真係有隻金兔咯？ 冇錯啦，即係如果嗰年龍年咪金龍咯， 金龍我想要， 金龍梗係唔會好大隻啦。 我都想爭喎，金龍 有一個價錢喺度啦，即係限定啦。咁佢真喺度，咁咧就做獎品。總之咧，嗰、那個堂嘅嗰個後人喺嗰一個限定嘅時間去嗰個社壇嗰度對十杯。边个圣杯最多嗰、那个？嗰年就系攞个猪头，攞嗰个生肖，同埋嗰把布翻屋企。 呢、這个叫圣杯定咩话？呢、這个有 圣杯。 圣杯咁佢成个仪式或者成个做法系点样噶？点样先至可以赢噶？ 唔系十圣杯边个一次过边个最多圣杯咪赢咯？ 即系搭上去，即系层层叠咁搭上去啊？ 唔系十集圣杯先，你打圣杯啊，即系搭文杯啊，即系一阴一阳为之圣啊嘛。 哦， 啊一阴一阳为之圣嘅，咁啊边个？一次過連續 打聖杯最多嗰、那個，咁嗰個咪贏咯。 哇，其實彩數嚟嘅啫喎，呢、那個 攞個嚿金嘅生肖，嗰、那個豬頭同埋快步花旗啊。 係咯，但係呢個彩數多喎，呢個冇乜技術可言喎。 冇乜技術㗎，係啊，所以咪去等買六合彩嘅啫嘛。系啦， 但相当有趣。阿头先佳哥就话到大澳嗰度都有啦，大澳喺大屿山嗰边咧，咁啊水乡噶嘛， 大澳系水乡系啊，所以渔民咧都好重视呢个土地站嘅。吓吓，佢嗰啲渔民，咁所以咧大澳嘅土地站咧，主要就系渔民参与嘅，当地嘅渔民参与嘅。系咁佢可能受到即系陆上嘅耕作做农民嘅影响啦， 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亦都有呢个河土地饭呢个活动咧。 哦，咁佢哋始终都要上水嘅，渔民有阵时都要食下菜，咁咪食食鱼咁嘅意思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嗰个土地饭都系有呢一类型咁嘅活动，譬如有圣杯咁样都有。 冇嘅冇嘅，系而家目前为止我就知道系上水为有嘅啫， 净系上水为有嘅， 唔系一个 common 嘅，即系可能以前好普及，但系今时今日咧净系得喺上水为仍然保留住。 哦，但大戏都有得睇啦，大澳 嗰上水围冇嘅，但大澳就有。 哦， 大澳得神功戏咧，因为使咁多钱，唔系条条围都做到嘅、 哦。 所以咧，而家记录咧就系金钱啦，同埋呢一个大澳系有系有啫。 系，啊，相当有趣啊！咁、如果听众有即系都有啲方法知道，即系原来附近有条村可以睇嘅，外来嘅村民都可以远观噶嘛，系嘛呢啲？ 可以仍然去睇嘅。 哦，咁好啦，咁 系啦系啦。不过你当然中间啲位家人哋啊 mark 晒啦。 咁梗系啦，你唔好自己听完心机。 你冇理由反客为主噶嘛。 系咧，自己坐埋一份啊！即系我自己，我嗰条村有阵时都有啲仪式嘅。 系啊。 咁我都系我有乐在其中嘅，即系睇下。咁但系都唔会话自己坐埋一份咯。咁啊，你等人哋啲即系原居民去到即系处理翻。佢哋自己嘅事，我哋就当系风俗咁样去到一齐。 系参观下，参与下，几好玩噶。 系 啊，我带埋仔仔去睇，几开心啊！即系 哇，呢啲住村嘅乐趣嚟噶。 系啊， 系 呢个都相当有趣。咁啊，识咗佳哥之后咧，更加感觉得到呢个文化风俗入边嗰种嘅趣味，咁啊，享受其中啦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OK，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同张璐密切协同。在凌晨12:16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出舱活动历时大约7小时。目前费俊龙和张璐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完成了梦天舱外扩展泵组安装等的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这次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之后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根据计划，航天员乘组仲会开展多次出舱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土耳其同叙利亚在遭遇强烈地震之后，伤亡人数不断增加，两国急需援助。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捐助支持，强调任何阻碍救援行动的制裁都不应该存在。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总部又表示，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恶化，尤其是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需求已经达到冲突以来的最高水平。联合国已经尽最大努力作出响应，包括拨款$2,500万启动应对行动等。下个星期联合国将会发起紧急呼吁，为受到地震影响的叙利亚人民提供捐助支持，同时联合国亦都将会尽其所能支持土耳其的应对措施。

波盛、阿涉。 二台话你知。 大侠，救命啊！ 冇问题，等我嚟。 大侠，要命啊！ 咁好啦，就等我原谅你一次啦。 大侠，我想。 喂，你哋咁多要求，我啲大侠都好唔易做啊。 想知道点做一个大侠，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大侠。 唔好叫我大侠住，等我听埋先至谂下做唔做大侠啦。 我系白元浩小白，感谢你珍惜我、爱护我，仲记得我哋一齐行山，望住日落嘅呢一种甜蜜。带着你亲手织给我的颈巾这种的温暖，令到我在冬天都可以暖在心头。今个情人节我最想见的就是你。妈妈 I love you。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7:39啊！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小白今日回顧乜嘢先啊？我哋 好多嘢可以回顧啊！今個星期咧喺球壇上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啊！先講下咧就係曼城。曼城嘅風波咧就好大啦，咁啊，係 咪話降班一傳到？ 而家真係好誇張啊！因為佢牽涉嘅即係嗰個財政嘅問題咧，咁啊由於超額係咁罵人啦，咁啊亦都違規啦，咁啊都要數翻都多年前嘅問題啦。好啦，咁佢因為咁多年咧都一直違規，咁但係就處理唔到啦。咁啊之前其實唔同嘅地方都曾經有打過官司噶啦。咁啊不過而家有啲評論就話到英超咧都有少少十拿九穩，既然列咗咧就超過100条嘅佢嘅违规嘅条款啦，咁啊，所以都会慢慢逐条逐条喺度同佢倾噶啦。咁啊，啲官司咧系有排打嘅，咁啊有好多传言嘅，有啲传言就话可能都要搞几年，咁啊唔知系咪搞几年啦。咁好啦，搞咗几年啦，咁佢有机会咧，嗱、那个情况差嘅时候会系点咧？差嘅时候当然会扣分啦。咁亦都譬如我哋睇意甲嘅时候，曾经亦都睇过有降班嘅情况出现啦。好啦，咁如果 都讲緊十几年前啦，其实依家意甲都系好麻烦，祖云达斯又俾人罚，跟住南波利又俾人罚咁样。 大家都见到啊。咁呢个情况会唔会出现喺英超呢？咁如果曼城佢最差嘅时候佢会直头可能一跌到落去，可能离开英超㗎。即 係 去英甲啊、英冠啊，唔出奇嘅。咁睇下佢嗰个罚则系点样。咁但如果你话呢就咁睇嘅时候呢，听翻啲球评家讲啦，就算佢今届真系，譬如佢个官司都系喺今年之内，如果完成到嘅话啦，佢今届我唔理佢原本今年攞唔攞到英超都好，咁佢本身咧唔降班，佢都应该系要罚分嘅。咁你罚分嘅话，佢而家喺大家都知佢而家第二噶嘛。如果佢一譬如扣20分、扣30分，佢即刻落去下半版嘅咯。 系 咁你点追都冇用。 冇得追。 系啦，咁你哋牵涉好大噶咯。去到下半版咁你就冇得睇歐聯啦，咁當然收益對佢哋嚟講唔係一個重要嘅 issue， 我哋都唔明佢係因為錢嘅問題所以搞到咁 啊。但係咧，即係曼城咧都係 City Group 噶嘛，即係 City Group 係乜嘢意思咧？即係其實全球咧有超過10支職業球隊啦，都係 under 佢哋嗰個集團啦。即係譬如墨爾本城， 佢一個系列嚟嘅，其實係 啊。譬如佢其他國家都有唔同嘅系統啦，咁樣跟住啊，我又估唔到突然間話財困就財困，因為你睇翻英超同類型嘅球隊，譬如李斯特城咁樣啦，即係早兩年佢嗰、那個叫做最大嘅財團，咪一個泰國嘅財團嘅，佢做免税店起家噶嘛，咁你疫情有兩三年，邊有得做免税店生意啫？係咪先？ 係啊， 咁你即係難搞啦。咁你 對方又搞到咁嚟，係 啦，你李斯特城財困，我理解，咁 我啊，曼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以就曼城呢，我觉得他们财困呢应该是一些伎俩来的。咁、哦、你成大班 finance 的团队在这里呢，你冇可能係做到財困，但問題就係條數，佢哋點樣可以做得更加靚？你同英超傾又好，或者同其他球會傾都好，咁你盤錢就有㗎啦。問題就係盤數佢哋點樣寫出嚟？咁、財困都係一個名目嚟嘅啫。 即係曼聯咧又傳緊賣盤啊嘛。 係啊， 咁你會見到咧喺即係， 但曼聯賣盤比較積極喎。 係啊， 因為曼聯賣盤，佢哋今次希望賣翻俾英國人。 係咪啊？定還是咧有啲沙特阿拉伯嘅財團咧？又話想買嘛，咁啊！琴日我睇啊，曼聯個股價升咗10%，咁啊，因為你知呢啲傳下傳下， 知 唔知傳真定假啦？咁樣咁總之，小白一開始講呢個話題嘅時候都啱啊。其實你有好多嘢，即係話你話財技又好，環環緊扣，節節相連又好，即係 sponsor cut 又好，點都好啦，呢啲全部都會有機會影響球隊嘅表現咯。係 啊， 係 啊， 因為你作為一個球員，係啊，你嗰份合約好勁啊，即係叫做3000万周薪咁先算啦，好劲啊！咁、但系出唔出到粮先得噶？ 系啊，即系合约嘅写就写咗啦。好啦，咁同埋曼城面对个问题，除咗系罚分之外啦，咁有机会降班啦。咁除此之外咧，就系佢之前由佢条款开始违规嘅时候咧，佢有机会咧系会褫夺翻佢英超嘅名衔，即系可能由你睇翻头嗰几届，可能利物浦啦， 系啊， 热刺啦。可能會追翻嗰個英超冠軍俾佢哋， 即係如果嗰一屆佢哋攞第二嘅，咁跟住褫奪咗曼城嘅冠軍，可能就你嘅變咗捧，突然間捧咗兩年杯， 係啦，冇錯啦。 曼聯又捧多兩年杯， 然後熱刺無端端就原來嗰屆佢又有份係攞咗呢一個嘅英超冠軍嘅。咁呢個咧都係件事啊，繼續發酵當中啦。 但其實係匪夷所思嘅，講真，即係如果你話英超嘅賽會你冇喺第一二年就已經發現呢個問題，而你依家 chase back 翻話，喂，過往其實佢都做得唔好，一次過攞翻佢五屆嘅冠軍啊，呢件事係。是匪夷所思的。 是啊， 对于。 咁英超一定会话是因为他们隐瞒嘛。 是啊。 咁我们是按照他给我们的账目去到计算的嘛。 是啊。 咁就发现原来他们有隐瞒所以才会调查嘛。 我用钱来计啦，英超可以话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联赛，唔数一都数二的啦。咁、但发生这些事是好古怪嘅， 系啊， 好古怪， 咁梗系古怪啦， 系啊，咁都亦都好影响球迷睇波嘅气氛啦， 球员都系啦、啊，其实影唔影响到情绪，我觉得都影响到嘅， 不过唔好理啦， 纯粹睇夏兰特， 系啊， 你睇下啲功力去晒边啊， 即系譬如你上场对热刺咁啊，哈利简尼都入波啦，咁啊帮助咗阿仙奴啦， 佢啊掂得嗰几球波， 阿仙奴都有球迷啊话，如果今年阿仙奴攞咗冠军咧、一定要邀请埋哈利简尼咧，即系喺个胜利巡游嗰度出现啊， 一定要。 咁当然呢个系戏言啦， 咁但系我自己都睇到咧，其实最大嘅得益咧，今届如果曼城有任何喺官司上边嘅失利嘅话啦，咁阿仙奴就肯定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得益。因为他除了是讲跟阿仙奴的比分会完全他变了可以是 第三的可能譬如我假如是曼联这样其实个分数都已经差很多可能会差超过十分添。因为他譬如有些曼城对过其他的作客或者主场的有些球队可能赢过曼城的话那几分都会消失了。 是啊 这个都是因为直头当成对曼城在今届的英超上面就消失咗咁样去惩罚佢哋。 系啊，咁但系睇翻积分榜咧，即系虽然阿仙奴上场咧都失分啦，咁啊，即系俾呢个戴爱华顿啦，嘅领队 真系 搞掂咗。系啊，因为由传波入波到领队都系嚟自班尼啊，咁佢哋成日改歌词啊嘛，啲球迷即系班尼从来不易啊嘛，系嘛？你我这个你我早已知咁样啦，即系就将一啲经典广东歌去改咗。咁啊真系，班尼咧喺次一级嘅联赛咧，依家系冠军位置嚟嘅，即系领放嘅，所以下年咧班尼好大机会升班嘅。跟住咧到时咧英超就会有两队班尼咯，即系会有依家爱华顿领队带紧嗰队疑似班尼制式嘅。搬愛華頓啦， 同埋 有一對真搬嚟啦，哇！真係好誇張。咁但係咧，你要留意一樣嘢，其實咧好多領隊咧都係喺哥迪奧拿嘅體制下成長嘅。 呢個係 依家咧英超咧，我印象 你睇阿仙奴就知啦， 有四位定係三位嘅領隊咧，都係哥迪奧拿教出嚟嘅徒弟嚟嘅。 係啊， 依個係 啲波啊教得幾好啊，真 係。呢個係咩咧？就係、是、好似舊時咧，我哋僆仔睇曼聯七小福年代咧、大家咪好俾面費 Sir 嘅， 係啊， 即係費格遜，成日咧啲報紙頭啊，嗱報紙係咁寫嘅啊，司徒念恩情。 爱华顿比曼联过三分以待咁样，即系成日报纸都中意讲啊，即系嗰阵 时话系佢哋打人成牌啊嘛， 波比粒神啊嗰啲系咪？诶，即系都系啊， 系、 哦、 啊，好、多年前 阿费格逊教出嚟啊嘛，系啊教出嚟啊嘛，咁啊即系仲有几个徒弟徒孙咁样啦。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当古仔咁听啊，即系好似啊头先阿佳哥咁样讲咧，即系呢啲英超历史啊，或者啊司徒莫文也好咁样，咁啊大家可以了解多啲啦。咁啊今个礼拜继续有英超题啊，咁啊大家可以聚焦下啦。咁啊除咗英超嘅赛场啊激战连场之外咧，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咧国家队篮球队啊嚟香港献技， 荃湾真系 系啦。咁啊门票咧喺2月15号咧就开售嘅，荃湾体育馆咧就打呢个篮球世界杯啦。咁啊闻说阿周琦啊，即系曾经打过 NBA 嘅周琦咧，都会紧随国家队啊。嚟到香港啦，去叫做獻技咁樣啦，咁有幾場比賽嘅硬撼伊朗啊咁樣啦，咁大家即時會喺度諗一樣嘢咧，就係、話你都會諗啦，點解會係荃灣咧咁樣嘛，係咪啊？咁我解釋俾你聽啦，好嘛？ 好啊。 咁啊，荃灣體育館咧嘅設計係符合國際籃球協會即係 FIBA 嘅一個標準嘅，咁啊，同埋周邊嘅配套都算齊整咁樣啦，仲可以即係。有埋嗰度嘅健身設施，我覺得呢個男足突然間講嘅，講真，你邊個體育館冇健身設施啊？ 個個都有㗎啦。 我隔離大角咀，大角咀個體育館都有健身設施，有埋室內泳池添啦。 有啲係一岩一忽咁樣。 係啦，不過佢係咁樣講嘅，對球隊嚟講係方便啲，因為所有嘢集中喺一個地方。 係嘅。 咁啊，唔緊要啦。咁真係 路德維都好多嘢選擇性嘅嗰度都。 如果你話搭一個場咧，即係搭一個場。去喺红馆或者喺医馆咧，咁啊，即系个表演味道啊浓厚得滞咯。同埋讲真嘅，即系卖飞又唔系真系卖得咁理想咧。虽然啲门票其实唔贵嘅，你譬如全日制学生啊、长者嗰啲，其实60蚊张飞嘅啫。不过嗱，其他我唔再讲啦，费事即系好似始终系卖飞。 其实都大众化嘅，我觉得 系啦。但系我觉得都系 reasonable 嘅。咁啊，大家即系中意睇篮球嘅，你咪睇一睇。因为其实之前咧，荃湾体育馆咧就举行咗呢个学界精英赛。我短短用两三分钟时间同你讲啊， 系咪用错波事件都喺嗰度啊？ 系啦，即系阿盛租啦，即系圣约瑟啦，就对呢个英华，咁英华传统强校嚟啊！我细个打学界嘅时候，佢喺九龙 Division One 都系玩晒噶，佢同埋即系叫做 DBS 都系拔帅啊，拉沙嗰几队玩晒。咁但系咧，你睇到咧，临尾系争三分咧，咁啊再结连埋我哋呢排成日睇南越多个樽咧，你又觉得唉，真系。好热血嘅， 件事系热血嘅， 即系好 特别系佢哋嗰个年纪咧，佢哋第一次冲击呢一种咁样嘅比赛嘅感觉，其实系好澎湃的。 你知唔知嗰一日咧系接近有2000几嘅观众坐晒入去，有啲系家长啦，有啲老师啦，有啲救生啦，有啲唔关事嘅人，纯粹想感受一下个气氛啦。哇，真系好好睇嘅啫！呢啲咁嘅后生仔打篮球，后 生仔打篮球咧，其实佢哋嘅速度咧系都好快，因为佢哋嘅灵活度好高。 系啊系啊， 呢个都系好值得 改朝换代啦，即系佢哋成日即系叫做过咗半场就起手射，好似 NBA 咁样。我即时喺度谂翻，即系我都系睇视像直播啦，去睇噶嘛。我心谂我哋。旧时细个打篮球，你试下个一个人攞住个波过半场即系起手射， 俾人闹啊！ 唔系啊，你俾人换走咗啦，你俾个教练。所以咧，此一时彼一时咁啊，希望个文篮球文化越推越广啦。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己放下了，其实一早处了悲。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串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 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此地，不需要凄美，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气，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要一再躲避，直到长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如起，最后落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所有岁月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谁狠心放弃成全我的你，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便牺牲了你。 哎，唔好意思啊，要讲多一句，我收到好多短信话，喂，詹士立邦詹士成为咗历史得分第一位，做咩唔讲？系啊，佢、已经赢咗超越咗呢、這个天欧扎巴扎巴个年代打 NBA 啊，中国应该知啦， 冇睇过都听过 啦，啊，扎巴都有拍过电影啊，直情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 啊， 咁、 啊啊啊啊、 所以都系一个经典嘅人物嚟 嘅，好厉害啊，其实 系啦。咁啊，头先讲一改朝换代话，喂，詹士依家得总得分成为咗。歷史 NBA 第一人 ，NBA 都有少少開綠燈等佢過嘅，我自己覺得 值得恭喜啦。咁啊，好啦，咁啊，講完啦，咁啊，回應翻啲叫網民嘅要求。好啦，咁啊，連詩雅他不是你就係啱啱聽嗰只歌啦。喂，鐘哥可以同你講下呢一個啊。朝頭早我見你咧都喜歡食早餐，因為我知道咧你要教書啊，緊接 係啊， 即係你都辛苦。譬如你 冇力啊，如果唔係。 唔系冇力， 真系冇力， 要食啲嘢啫，未至于冇力。 即系唔食嘢就冇力噶啦。 系啊， 喂，我跟住嗰堂成三个钟，又系。 系啊，交代一下，即系钟哥依家有阵时会落去教一下啲电影演员系嗰啲啦，即系演出嘅一啲课程咁样啦， 技巧啊咁样啦，系。 大学讲师咪大学讲师咯，使乜讲咁多嘢？即系总之依家钟哥做完节目嗰阵时就上落去做大学讲师，就系咁样啦。喂，咁诶肚饿啊，有阵时咧都会食呢啲美式快餐啊。咁近排咧熱議咧就係美式快餐咧呢個送餐服務啊， 做咩事？ 就俾網民大鬧咁啊，即係叫冇嗰樣整嗰樣啊，用兩個字去形容就係多餘啊。 譬如咧， 譬如咧，你平時喺美式快餐店，你咪撳嗰啲 mon 嚟叫嘢食嘅，好多時候都 好烦。 头先我话系咪多余，跟住佢话例如咧咁样，你已经讲咗 好多语汇。 第一个不满啦，第一个不满啦。咁你首先揿嗰个mon 叫叫叫咁样，咁佢最后会叫你话你自己喺柜台攞，定还是系送餐服务啊咁样。咁、我就永远都系自己喺柜台攞，都系老派啲，攞住张纸仔，佢叫号，即系叫你个 number，譬如叫做564咁，我未攞。其实佢都唔睇，我觉得好多时。 唔睇噶， 你趁亂去咗攞咧。 你知唔知咧？就算而家有好多手機落單噶嘛，我好多時係手機落咗單先，跟住我就行去嗰個鋪頭嗰度就攞啦。我好多時咧，我諗住 show 俾佢嘅時候咧。 其实真系冇人嚟，我就咁攞就得噶啦。 系啊系啊， 我觉得都望一望啊。 大家都讲个信字啊， 系啱嘅。 不过咧，就呢个信字好容易打破嘅。又讲翻嗰个日本个寿司寿司啊，个信任好容易打破嘅。 系啊系啊，咁啊，即系网民点样讲咧？唉，等得佢嚟咧，我已经攞咗啦。跟住第二个网民话本末倒置啦。有另一个网民咧就话。啲薯条冻晒啦，同埋啲薯条少得滞，冇得投诉啦，要行翻出去投诉啦。呢都系网民嘅说法。不过咧，有一个最认真嘅网民就系话：，喂，你与其揾人送餐啊，不如你揾人啊执下台好过啦。 呢、 啊 這个又系 呢个值得讨论嘅。不过呢个值得讨论嘅，我成日咧都真系见到好多美式快餐店咧，好多啦，唔好净系指呢一间啦。虽然我都冇讲过系边一间，咁、即系。成日都好似冇人執台，跟住啲烏蠅啊，啲蚊就喺度飛下飛下咁樣咯。 無論係呢個美式快餐連鎖店，或者快餐店，甚至乎茶餐廳，我都係抱住六個字宗旨嘅啫，求人不如求己。 哎，啱啊，啱啊， 等得佢嚟執。我食完啦，即係有陣時咧，我有一次，即係都唔係一次，有好多次去啲茶餐廳嗰度，即係你永遠舉手咧。就係一定睇你唔到噶嘛，係唔知點解嘅喎，有啲舉手一定睇你唔到喎，跟住咧就會調轉頭行噶嘛。 我有辦法㗎，鐘哥。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喺啲 地啊， 喺啲屋村嗰度，成日都喺茶餐廳食嘢噶。有個同學就教我，你發唔發覺我哋成日舉手冇人嗌㗎？我係啊，將個辦法啲咩咧，就嗰啲碟啊擺邊少少。自己过嚟执噶啦， 哦，惊跌咁 啊！系啊，自己过嚟执，好快脆有人过嚟执噶啦。 你喺度啊嘛， 唔系咁何必咧？系啦，何必咧？ 我都唔想用到呢招，但系呢招真系好凑效。 见到呢啲咁样，系唔好烦啊！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喐手。不过用得最多呢招咧，你估下喺边度啊？ 喺边度咧？ 大型咖啡连锁店。 哦，都系。 通常啲人走嘅时候，我系又唔明嘅，点解你要摆只杯喺度咧？你自己攞去门口， 系 啊，你经过噶嘛，经过一定可以摆得起，佢有个一定 窿窿啊， 有个窿窿。俾你 corner 抌又好，放低又好噶嘛？点解你唔纯粹攞去放喺嗰度咧？ 系啊，嗱，所以头先个讨论面就系话，喂，咁啲网民一路闹啦，其实即系如果喺外国咧，就好多时候自己食完咧。啲香港人都醒啲喎，喺外國咧，佢自己識得攞翻個托盤去揼嘢。 其實我自己都係咁樣教仔仔。 但喺香港咧，大家又唔係好識呢一樣嘢。不過咧，即係鐘哥頭先你話咧，去呢個餐廳啊，都成日都冇人執嘢。我建議去澳洲嗰間咧。佢一定会，佢可能会快过你食，已经帮你做，咁咪 OK 啦，佢帮你解决咗嗰件事。 师傅未食完喎，走啦，攞啦， 会唔会想饮埋啖汤？ 未啦， 冇啦，冇啊，冇啊， 炒蛋煎蛋，炒蛋煎蛋，嗱你唔好嚟，你依家讲炒蛋煎蛋咧，朝头早咧，你又想食，即系人咧，真系有啲劣根性咋啊！ 层高楼房现场成功救出一名被困的二十几岁女子，她被发现时能够清晰对话，现时已经送院接受治疗。这次是中国救援队一日之内与土耳其救援队合作救出的第三名幸存者，都是女性。之前中土救援队通力合作，在星期四凌晨成功从废墟之中救出一名被困的孕妇，下午又救出一名被埋在楼房废墟下的女性幸存者。行政长官尼加超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稍后结束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随团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今次中东之行最重要责任是向当地解释清楚香港目前使用的普通法在国际贸易往来上能够与中东主要经济体对接。张国军形容今次旅程有丰富的正面成果，本港商界亦都在多个活动上与当地不同代表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他又说发现当地商界对香港金融中心形象非常有信心，对香港的认识甚至比自己想象之中多，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行动共同创造机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1点，系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6，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6，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04美元，卖出1860.61美元。天气方面，

踏入2023年 ，Lollytalk 有全新嘅派台作品，叫做《七姊妹星团》，由周国贤作曲，小黑填词，尝试新嘅气氛，所以今次感觉系一首热血动漫风嘅日系乐队作品。七姊妹星团由每一个嘅团友感受到嘅迷茫，到各自追寻自己梦想，然后同乐迷一齐踏上梦想旅途嘅心路历程。中文歌歌龙虎榜推介作品《Lollytalk》七姊妹星团。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Lollytalk 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想象下点样嘅校园可以令同学仔更欢乐，想象下点样嘅校园更能够启发学习，点样嘅校园更环保，更切合现今嘅需要。电视节目设计日常，想象校园，让你认识学校建筑设计可以点样进化，点样令学习变成享受。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我喜意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呢几句啦。其实同屋企人讲都得噶，唔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屋企人表达你嘅爱意。我爱我嘅家人，讲出嚟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8:13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嘅。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小白你好。 系啊，咁星期五都系愉快嘅，系啦，咁啊。但睇到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數都要跌啦，原因就係即係 Alphabet 啦，母公司啦，都要跌落嚟啦。咁不過咧，琴日咧啊，恆指升得幾好喎，咁反彈超過300點啦。咁同埋咧，北水都有繼續加持，繼續買貨。咁啊 ，Dicky 市況方面當然要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曬。 好，講邊樣先好呢？講下港股先啦。尋日都算係係威係勢㗎啦，因為話曬咧都跌咗一排啦，因為恆指由22,700。亦都即係咧，我哋啊，呢、這個農曆新年復市之後最高峰，但係高峰的快感就點咧？剎那就失陷啦。跟住咧就到係咯，就到 A 股復市咧，就好似係全沽型嗰只咁樣啦。咁但係咧，好啦，之後咧就啱啱喺即係日前，即係未去到嘅，未去到之前嗰、那個即係技術上嘅一個即係所謂持續性嘅裂口啦。咁啊，去到即係挨住21,000，終於都有啲反彈，咁都算係唔錯，因為琴日真係差唔多最低位，好多股票同埋個指數都係好接近最低位開出嚟，但係咧隻收市都喺最高位嘅。咁但係咧，你話喂，今日會唔會無以為繼咧？咁我都希望繼續啦。不過睇到 ADR 咧，就已經係少少乏力嗰只嗱，唔多唔少咧，即係尋日嘅股市上升咧，都係預期住嚟緊啦，即係包括外圍都會做翻好啲。咁客觀嘅事實就係唔係冇做好過㗎，即係個美國股市都有升過下㗎，但係咧最慘就係升到尾咧，就真係無以為繼，又俾翻曬佢咯，就即係高開低走嗰只喎，美股就係、是。咁所以見到就 ADR 咧就遠少少啦，偏遠啲，但都唔係話真係跌好多嘅。咁嗱，同埋咧都係大家都明白，即係美股喺而家呢一刻咧。擔心嘅嘢咧，都係嗰樣嘅啫，就因為咧，而家會見得到咧，就係逢禮拜四都有啦， 就係、是、首次嗰、那個即係、就是、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啦，咁啊即係又回升翻少少啦咁樣，但係咧都其實都仲係唔係一個即係好低嘅即係好高嘅位置，咁不過咧如果持續申領嗰個咧就去翻大概一個月高位，咁即係正常咯，即係個就業數據又開始有少少轉弱咗啲咁多，咁都正路㗎啦，因為都講過啦，就係、是、過去即係差唔多呢個半月，即係都好多企業即係輪流走出嚟咧。就話要裁員，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就咁講嗰個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嘅咧，呢、這個數字可能未來咧都有一個趨升嘅趨勢嘅。咁但係咧，即係啲聯儲局嘅官員咧，都而家喺呢一刻咧，都係覺得咧，即使嘅通脹見頂都好咧，又仍然都係居高不下，唔會話落好多咧。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加唔加息呢？仲係有變數，係咪咁快可以減呢？就唔使旨意，即係基本上呢，佢哋講嘅言論都係咁。咁但係都係啦，又未話有好大變化嘅。咁起碼呢都即係見得到就係、是、個美元啦，都係即係有即係輕量嘅回落啦。咁而家都開始慢慢消化緊，就話其實聯儲局好可能三月加完，仲會可能再加多一次，先至有機會停。咁但係呢就真係尋日個美股就點講呢，即係高開之後就由頭蛇到落尾呢，咁呢個點講都好呢，即係都會對即係今日呢成個亞太地區區內股市表現呢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同埋亦都好多啲公司出嚟啦，即係業績啊以至到呢就未至於話好差，但係呢即係全部呢都係點講呢都係跌㗎啦，都譬如話你話即係中心啦，去年第四季亦都一般般啦啲業績，咁所以就唔多唔少咧，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咗，即係持續反彈嗰個動力啦。咁但係都係嗰、那個，我又唔覺得話，即係今日會跌好多嘅。畢竟即係農曆新年之後咧，港股都已經有一個即係叫做自己啊，即係正正常常都已經有翻一個比較。即係幅度都唔係話好細嘅調整咯，咁所以琴日亦都定翻啲落嚟，咁但係咧就真係見到啦嚇，日前我都警告過就係個別即係嗰啲即係 AI 嘅概念股份咧，咁就真係全部垂曬落嚟啦，咁個別一兩隻支付咁啊，仲跌得再多啲添，無到有偶嗰陣時咧就即係喺日前啦，即係唔係琴日。前日中午嘅時間咧，咁我自己做直播都講過，哦，即係而家你隻股份咧。一開二計埋 ADR 升到仲貴過美股，但美股咧收市又成時段已經回翻啦，睇嚟咧之後一定要跌，咁尋日都跌翻一成啦，咁啊都係冇啊，即係都係比較係即係嗰個氣氛都係大家都要記住啦，係比較即係短暫一啲嘅，咁仲有而家咧啱啱咧內地嘅官方媒體咧都開始評論啦，關於呢、這、一個即係好熱嘅呢一個即係 AI 嘅呢一個即係熱潮，咁佢就話咩咧？咁當然啦，內地官媒永遠都係咁噶啦，即係都係為市場降温，就話即係投資者咧就唔好胡亂跟風炒作。咁點講都好啦，即係官媒唱一唱咧，預咗 A 股裏面嗰啲即係 AI 相關啲概念股咧，就一定會今日就一定要腳底軟軟噶啦。 我想問問 Dicky 啊，即係其實關於 AI 我都想問多少少嘢。咁之前就話喂，大家都幾好啊，又有 AI 大戰啊，咁會唔會升啊？但係琴日你又瀉曬落嚟。其實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嗰個譬如話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咧，嗰個聊天機械人答錯一個問題，咁個股價就瀉咗落嚟。 我都睇到 一個問題答錯咗，咁就瀉咗落嚟咯。咁其實咧，我哋而家 咁但係做人都係咁噶，有陣時你答錯一個問題，佢真係做錯一件事，將你所有之前做過嘅豐功偉績攞過嘅獎都抹殺曬。 佢而家只係一指數滿盤皆落索嘅。 但係應該點樣睇咧？我仲應唔應該去喺呢個時候去再望睇下 AI 呢個板塊？ 係咯，譬如琴日你睇下騰訊啊、小米嗰啲又逆市上，阿雷軍出嚟咧又係用翻同一個制式嘅啫，咁公布佢嘅新手機咧又升好多。 我應該點睇咧？ 係啦，係啦，係啦。 其實咧，我又覺得咁，應該咁講。尋日仲搞笑就係啲沙士概念股都仲炒埋上嚟添。真係就咁講 ，OpenAI 咁講 ChatGPT， 我見到話澳都即係講咗好多㗎。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講過嘅。 我聽翻嚟嘅，聽翻嚟 嘅。成件事係啲咩先？咁即係頭先阿鐘哥都講啦，即係話其實最簡單就係話Microsoft。 即都好有眼光和遠見，因為起碼佢投資嘅呢間公司嘅呢一個即係好簡單開發出嚟嘅程式係真係好受到追捧，大家都會覺得好勁。咁好啦，咁頭先啊鐘哥都講啦，話喂咁 Google 不嬲係搜尋係一哥嚟噶嘛，咁佢都不甘示弱啦。咁禮拜三就有個喺巴黎有個活動，佢就話喂，其實我哋搞好耐㗎啦，人工智能呢啲不嬲我最勁㗎啦。咁即係都係一句講曬啦，即係都叫做唔可以俾人哋即係睇眼眉㗎嘛。咁好啦，咁但係咧都係嗰句啦，即係人工智能又好啦，即係又或者以前呢啲即係又或者再進一步啦嚇，而家呢啲即係人工智能嘅機械人啦，咁都係嗰句啦，都係機械人嚟㗎咯，即係始終都係未話可以完全取代到人嘅，我覺得起碼喺語氣啊嗰、那個面部表情啊，即係起碼都取代唔到住。咁好啦，咁頭先繼續講緊就話，咁對於成個行業咁點咧？你話嗱，即係我都仍然係堅信嗰個概念嘅。即係如果你講喺成個行業裏面真係好中流砥柱，你話即係講緊由 Microsoft 啊，到 Alphabet 啊，即係 Google 啊，以至到百度啊，咁呢啲公司咧，講真，即係其實佢哋喺呢方面嘅技術咧，其實都真係好領先嘅。咁喺未來咧，喺即係應用上高咧，亦都係會係慢慢咧都滲透落去我哋嘅生活，呢個係肯定嘅。咁但係咧，大家又唔好話過分地去追捧，即係我都同意，好似內地官媒咁講，即係好似我之前都話啦，哇！即係之前兩年前嗰啲所謂嘅 SaaS， 即係 SaaS 啊 ，Software as a Service 啊嘅概念股份炒到不亦樂乎，咁講緊。即係講到好似好勁咁樣，其實咪又係 software 咪又係軟件。咁而家講到 AI 啦，人工智能，講到有次好真係翻天覆地，完全改變人類咁。咁但係其實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即係呢一個嘅程式嘅受歡迎嘅程度，以至到即係話喺呢個 AI 嘅領域，真係可能可以話係一個好急速嘅發展都好啦。咁係咪就代表資本市場係可以日日咁樣升，跟住係唔會回頭呢？咁唔會嘅，通常都係有一啲比較係即係當炒嘅概念呢，我過去都有講，就係話喺近期都會發現得到，就係嗰個炒作風氣會比較短暫囉。咁所以昨日呢就會好似阿 Otis 咁講啦，即係最當炒嗰啲就回，咁但係跟住可能其他嗰啲呢可能佢又升，咁但係跟住可能升一兩日又回過，即係都係正常嘅。即係始終股票市場個反應就係會比較快、比較大，咁同埋對於呢一啲咁嘅主題嘅炒作咧，可能就會起承轉合。我接過去都有講過㗎啦，即係一日起兩日，你三日就應該就點都係叫做係即係炒完㗎啦。咁大家亦都要注意即係股票市場呢個節奏咯。咁但係頭先我講嗰幾間巨頭咧，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始終喺呢個領域上高領前之餘。佢又唔係淨係得呢樣嘢㗎嘛，即係仲有好多嘢㗎嘛，咁所以我就會覺得長遠呢幾間公司嘅前景都係樂觀嘅，即係頭先講譬如話你話 Alphabet 啊、Microsoft 啊、以至到百度，講真即係如果你話喺呢個領域其實即係總係會有啲領頭人喎。 明白。 咁另外都想問一下 Dicky 啦，其實都見到兩間嘅賭企佢哋都公布第四季嘅業績㗎，咁其實都係比第三季就一定係好㗎啦，明顯復甦㗎啦。咁但係比起以前嚟講咧，就仍然係爭緊一大橛嘅。咁而家算係市場回復翻嗰個興旺啊，即係嚟緊有好多嘅股務嘅信心啊，各樣嘢好啊，定係點樣咧？咁如果你話係股民嘅，咁係咪真係可以安心啊投資又唔使投機咧咁樣？ 係，其實咧應該咁講啦，即係當而家即係全面通關之後咧，咁以至到澳門旅遊局咧都推出咗好多啲措施啦，吸引其他唔同地方嘅旅客去澳門玩啦。咁對於澳門博彩業成個行業咧，月份嘅即係賭收咧，照道理咧都會有個即係好好嘅表現啦，因為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即係頭嗰幾日，即係個表現啦嚇，即係踏入呢、這、一個即係二月份啦，其實都係合乎預期嘅。咁同埋啦，亦都唔好忘記，因為始終都即係呢一個最長嘅呢一個農曆新年嚇，即係內地嘅春節假期都放完。咁但係股市就會係咁噶啦，即係喺呢一刻，即係點解佢哋會上上落落咧？咁因為即係始終都放完假啦嘛。咁但係我會個憧憬放喺邊咧？就再放喺再後啲啦，即係話大家都會覺得，咦？咁而家就即係叫做放完假，即係咁五一黃金週咧，喂，咁就唔係講笑噶咯噃，同埋都會睇到之前咧呢個春節嘅時間都真係一房難求。我都有講過嘅啫，但係未話完全可以去翻佢哋完全即係 100% 嗰個嘅入住率嘅，因為未請得夠人啊。咁但係而家呢個情況會慢慢改善緊，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雖然個股價升咗好多，咁亦都即係喺近日咧有少少回吐，尋日就再彈翻少少啦。咁但係我諗，如果用一個比較 中線的角度，譬如以未來一個季度咧，即係反覆之後咧，其實佢哋回升，甚至乎行業繼續有好嘅前景咧，都係可以預期嘅。 係、嗯、啊，我哋都係諗住過去食下豬扒包先啦、 啊， 都真係有幾年未過過澳門啦嚇，刺激下嗰度嘅消費啊。 豬扒包咩味我都唔記得啦， 係咪已經唔記得咗啦？係嘛？咁啊， 都唔係好有印象係點樣個包係點樣都 係咯，嗬、啊，方嘅定係圓嘅我都唔記得啦。 咁啊，我哋組團過去啦。啊，开开心心，饮饮食食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谢我哋股评人朋友黄德基先生咧，分享咁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多谢 Dicky， 拜拜。 唔该 ，Dicky， 拜拜。 拜。 广播感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公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同中哥同埋小白讲下呢个啦，咁啊约你哋除咗去澳门啊，去睇下呢个国际七人榄球赛啦。 好喎、 啊，最大嘅优惠咩？唔加价系啦，因为咧今年就会进行啦，3月31日到4月2日啦。 哇，又嚟啦，咁快啊！ 咁、你觉得快咧系啱嘅，因为唔够一年嘅。咁、可能你会话，哇，唔够一年做咩啊？系咪抢钱 啊嘛？ 系啦，因为上年褪咗，同埋咧呢个国际七人榄球赛咧系巡回演奏嘅、即系人哋冇停过。但系我哋就摆到尾二个站，或者摆到最尾个站。但系其实我哋咧系原先喺个国际七人榄球赛入边咧系第二站嚟嘅， 原本喺个头嘅， 系啦。 上次系变咗个尾， 你就当 F1 咁先算啦、即系 F1 嚟紧三月头开，佢第一站永远都系巴林噶嘛，即系尾水就好似喺新加坡定系阿布扎比咁样啦。咁、但系依家就同你讲翻，唔系阿布扎比，因为褪迟，即系上一次褪迟咗，咁咪变咗中间个时间差系缩短咗啦。咁、都系 happy 嘅，因为小弟都有入去感受过气氛啦。中哥我建议你都入去睇，除咗睇波之外，都仲有好多嘢睇。 睇啲人 cosplay 啊嘛， 你知噶啦， 有块面咩颜色都有， 嗰啲好睇啊，嗰啲 同埋咧今 衫啦， 今年啦，我估啊，我估计啦，应该啊。唔使戴口罩乜滞， 系 因为第一啦，你睇 Rory Seven 啦，你长期都会攞住有杯中物喺度啦，你饮汽水好，饮咩都好啦，咁你真系一路 on and off 饮， 又要饮又要食噶嘛， 咁你又会可能拉低下口罩啦，咁同埋第二就应该我估应该都唔使戴啦啩， 系啦， 你我估啫，估计啫， 都系 估啫， 睇情况啦，系希望唔使再戴啦， 系啊，估啊，真系咁估，亦都唔使戴口罩代表咩咧？就代表我哋真系战胜咗疫情，即系讲嘅应该咁讲。好啦，另外咧，小白就关心呢个乐施毅行者3年以来咧首度复办啊，咁啊400对5就参与啦，即系400对嘅队伍可以参与啦，所以48小时内咧完成者个整个全程。小白玩玩， 我冇报名啊，今届、因为第一迟咗啦，第二初头就谂佢系如果搞嘅时候又会唔会受啲疫情影响啊阻滞啊，不过而家我都有啲 friend 参加嘅，我都考虑紧到底我系全程 support 啦，中间搵几段同佢一齐冲啊，定系点？我都考虑 可以系中间咁样帮手啊，即系打气咁样。 打气或者你直头帮佢负责递物资咯，即系佢哋可能会去到几个 checkpoint 嘅时候就负责佢哋已经嗰啲嗰啲嘅节奏啊，嗰啲衫啊嗰样嘢就俾晒佢哋，帮佢哋准备晒食物啊咁样嘅。咁、有啲玩法就系直头可能中间同佢爆几段，咁啊例如双拗同佢，我净系同你玩双拗，头同埋你自己嚟啦咁样。 咁正经嘅咩叫双拗啊？ 即系麦理浩径第三去到第八段， 系啦 系啦， 系啦，因为我惊啲听众听到伤咗教啊， 唔系我冇嘢啊，由佢讲咯， 咁啊，我哋都长下知识啊嘛，系咪先？咁啊，大家参加比赛嘅人最紧要玩得开心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人命运大逆转。 随处石雄幸畏罪自杀，林焕刚亦早已无法回头。 他自知贪腐的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他会怎样抉择？ 德维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大家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人还是不受欢迎的人呢？当我们喜欢一个人，通常都是受到性格和外貌的吸引。不过什么性格的人最受欢迎？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曾经向100个学生做问卷调查，想知道咩系最受欢迎嘅性格。最后有三大结果，分别系第一唔会讲大话嘅人，第二系有包容力嘅人，第三系聪明嘅人。唔知道你系咪其中一种呢？另外，唔会讲大话嘅人通常都中意唔会讲大话嘅人，聪明人都会中意聪明人。咁係因为所谓嘅心理报酬现象，即係指开心同埋快感呢一类嘅情感。如果同性格相近嘅人一起，就可以分享呢一种情感，放大心理报酬嘅效果。所以我哋容易鍾意性格相近嘅对象㗎。不过呢，无论你係乜嘢性格都好，最紧要就係你要爱自己同埋鍾意自己嘅性格啊。 阻挡退避，再望于这地。 单一的你，难摆动我的理想传记，还要再怪他太猎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心锁的气味，这么的滋味难靠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骑在我亦很滋味。希望你不阻挡。心哼出这下文，极为高都不过想一起。 属于尹浩影啊，云师兄嘅《气流》啊 ，featuring AF， 咁啊，同大家咧讲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清唱到往观塘啊，近明爱医院咧有交通意外啊，吓咁啊，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啊，一带咧非常挤塞啊，龙尾咧分别系葵涌道啦，近呢个马嘉烈医院啦，同埋大埔道咧近呢个石梨贝水塘，同埋青山公路啊，葵涌段啊过呢个中山台嘅，咁驾驶人士咧就要特别留意啦。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今集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察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陈咏仪高级督察咧，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Gloria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Hey, Gloria， 上次咧同大家分享完电邮骗案同猜猜我是谁电话骗案嘅资讯啦，今次咧会同大家分享边一种嘅骗案呢？ 嗱，啱啱先过完年，应该好多人嘅新年愿望都系财源广进啦，同埋横财就手啦。咁唔少人都会谂紧嚟紧兔年点样赚多啲啊？今日我就会同大家重温一下同投资有关嘅骗案。我首先会讲解一般投资骗案常见的手法，之后再讲下最近流行的投资骗案是怎样，最后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些防骗的 tips。 哎呀好啊，那一般的投资骗案的手法我先听听是怎样啊。 在大部分的投资骗案里面，骗徒首先会透过社交媒体结识到受害人，之后就会同受害人寒暄一番，去了解一下受害人的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而之后好快骗徒就会步入正题，同受害人分享下自己曾经投资赚了很多钱，又或者认识得一些投资很厉害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些低风险但是有高回报的投资产品给受害人。 蛤，那是不是会赚很多钱的？ 那就当然不是啦。当受害人跟着骗徒的指示入钱投资之后，大部分的骗徒就会随即失去了联络的了，而受害人也都拎不回投资的本金。在很多时候，骗徒和受害人之间从来都未见过对方，甚至连一个视像通话都没谈过的。 那最近的投资骗案不知道又是怎样的呢？ 最近我们留意到有很多的案件里面，骗徒会利用一些假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是网站去骗受害人的钱。 那这些假的投资平台是怎样骗受害人钱的？ 骗徒会首先设计一些假的投资应用程式或者是假的网站，去假扮一些知名的投资机构或者银行，之后就会透过连结或者 QR code 传给受害人。这些假平台还会虚构一些用户的活动，又或者搞一些节日推广活动，让人以为这些投资平台很受欢迎。 受害人加入这些平台之后，其实他们会怎样的呢？ 当受害人在这些假的平台开了个投资户口之后，骗徒就会假扮为一些客户服务员，去指示受害人将钱入去一些本地个人银行户口，声称是帮他的户口拿来充值的。 那骗徒又是怎样吸引受害人去投资的呢？ 在开户的初期，为了吸引受害人投入更加多的钱去投资，骗徒会在受害人的网上投资户口那里做手脚，令到受害人的户口看落资产真是有所增长，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掩眼法来的。 咦，咁 Gloria， 咁即系受害人系唔可以提早将啲利润变现啊？ 梗系唔得啦！受害人啲钱入咗去骗徒所提供嘅银行户口里面，其实晨早就已经被人提走咗啦。在假平台上面显示所谓的资产值，其实只是一堆冇意义的数字。 吓、啊，咁骗徒会用啲咩借口同受害人解释噶？ 当受害人联络骗徒，想将户口里面的钱变现的时候，骗徒就会用不同的理由去推搪，包括声称这个投资网被黑客攻击了，搞到受害人的资产冇晒。骗徒又或者会再呃受害人，俾各式各样的所谓手续费。声称咁样先可以拎翻受害人之前俾嘅钱。 我听闻咧，有时啲骗徒啊，会连影都冇埋嘅，咁系咪真噶？ 系啊，好多时候骗徒咧，直头就连藉口都悭翻，系咁样失去咗联络。所以咧，无论系咩情况都好，结局咧其实只有一个，就系骗徒系唔会俾翻啲钱受害人，因为好似我刚才讲过咁啦，受害人嘅钱入咗户口，其实一早已经俾骗徒提走咗啦。 诶 ，Gloria， 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分享一啲真实嘅案例，等啲听众咧可以明白骗徒系点样呃人嘅？ 可以啊，喺上年嘅年尾咧，就有一宗投资骗案，受害人咧系一个51岁嘅女商人，佢就喺短短嘅2个月之内，先后咧就喺社交媒体度识咗2个男子，咁而且仲同呢两名男子发展成为网上情侣嘅关系。 就咁听，好似好浪漫咁、啊。 但是事实就不是那么浪漫了，虽然他们是好像情侣那样互相称呼，但是他们从来都没见过对方一面的。纵使是这样，这位受害人都被这两位假情人呃了超过了1000万的。 哇，拍拖都不用见过面，这样就要呃成1000万啊？ 是啊，他们在认识了没多久的时候，这两个男子就跟女受害人推介了2个不同的网上投资平台。咁聲稱可以喺呢啲平台度投資虛擬貨幣，仲話一定賺咁啊！騙徒仲指示佢咧註冊成為平台嘅會員。 咁之後，騙徒係咪叫受害人入錢落去銀行户口呢？ 係啦，好似我頭先所講咁啦。當受害人開咗户口之後咧，騙徒咧就同埋飾演一啲平台客戶服務員嘅假騙徒咧，就指示女受害人將啲錢入去唔同嘅本地個人銀行户口。受害人在初期的时候呢就已经入了过8万落去这些个人户口了。 其实近年真的多了很多不同网上投资平台，和多了很多项目可以投资。但是收款户口不是应该是公司户口的吗？为什么是入落个人银行户口的？ 是啊，受害人就没有你这么有防骗意识咯。在注册的第一日，假情人就教他怎样操作这个投资平台，还声称帮他成功赚到钱。而在第二日啊，佢睇翻个投资户口嘅结余嗰阵，真系发现除咗本金之外，账面上多咗成几十万啊！ 哇，啲钱边度有咁容易赚噶？ 咪系咯，受害人见到有钱赚，就即刻抵押埋自己层楼，加大投资添啊！就系咁咯，喺2个月嘅时间之内，先后咧入咗超过900万港币落去一啲本地个人银行户口。咁喺短时间之内咧，平台个户口又显示赚多咗1倍啊！ 咁受害人当佢想变现嘅时候，系咪攞唔到钱呢？ 系啊，当佢向嗰啲假嘅客服提出提款嘅要求嘅时候，就话佢个户口咧有啲违规嘅操作，俾人冻结咗，仲要俾一啲手续费咧先可以解冻翻个户口。于是乎咧，佢就根据指示又入多咗几十万手续费。之后他不单止发现入不回个平台，而且连这些假情人假客服都失联，前前后后就没了1000万港元。 其实拍拖呢就没有牵涉太多金钱或者投资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很容易人财两失的。 是啊，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两样东西。首先就讲一下网上识朋友有些什么要留意，还有怎样是避免跌入投资陷阱。 好，等我听听先。 首先，当你上网认识朋友的时候，为了核实对方的身份，不妨可以叫对方开个视像通话，或者是利用对方社交账户里面的相去搜寻一下互联网里面有没有其他人用紧同一些相，那可以 check 下他有没有偷到人的相去用咯。 那如果发现他们不肯这样做呢？ 咁如果对方有唔同嘅藉口去逃避视像通话， 又或者见到佢幅相都用咗喺唔同嘅地方度，咁大家就知咩事啦。 咪就係好可能遇上騙徒囉。我身邊呢有好多人成日都收到陌生人嘅交友邀請啊，唔知佢哋又係唔係騙徒嚟嘅呢？ 我就勸大家呢，唔好咁容易咁樣接受人哋嘅交友邀請，同埋相信一啲啱啱相識嘅網友。因為不法分子呢通常呢都會假扮唔同嘅身份去搵目標，所以在网上识朋友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保持警觉，不要随便在互联网上披露个人资料或者是你的相。当你在社交平台填的资料或者喜欢的东西越多，就越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看中，成为目标的。 识新朋友见下样其实是很基本的，如果这样都不肯的话，一看就知道他真的很可疑了。我想问一下，有些什么人会特别容易成为目标的？ 騙徒一般呢都會建立自己好有錢嘅形象，咁就好容易吸引到一啲有經濟基礎嘅受害人成為好朋友。咁根據我哋嘅分析呢，21歲至50歲就係高危一族，而且女士特別容易中招。女性受害人同男性受害人嘅比例呢係5:1。 嘩，上網識朋友真係要小心啲好啦。係啦 ,Gloria, 係咪仲有 tips 呢俾大家去避免跌入呢啲投資陷阱㗎？ 冇错，为免堕入投资骗局，在做任何投资之前，市民都应该要停一停，想一想，考虑过程之中有两点要留意一下。 有两点？那是哪两点呢？ 首先，市民应该先了解清楚投资产品的性质和潜在的风险，如果你不熟悉那样东西就不要买了。同时你都要确定下投资产品是否受到相关的法定机构去规管，而代理人和公司又是否持有相关的机构发出的认可牌照。 如果投资产品受到规管会有什么好处？ 如果投资产品是受到相关的机构的规管，市民就可以在那个机构那里拿到更加多的产品背景资料和相应的风险。但如果个产品是不受任何的规管呢，市民自己就要做多些功课，以及向专业人士、家人和朋友咨询下意见，审慎考虑一下带来的潜在风险，才作出投资的决定。 买菠菜都要价下价啦，如果投资几十万甚至成千万，那就真的要做足功课。是啦 Gloria, 那最近这么多假的投资平台，市民又应该怎么可以分辨得到，令到他们不会中招呢？ 真正的投资程式只会在一些官方应用程式商店那里下载得到，千祈不要透过一些不明来历的连结下载一些所谓的投资应用程式。一些识了你无奈样又未见过的网友send给你的连结呢，就更加不好信了。 如果在 App Store 和 Play Store 找不到的，那大家就一定要留意了。 是啊，另外当所谓的投资公司叫你入钱去一些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电子钱包里面收取这些投资的资金，很大机会都是骗案来的。大家想想，一间正常的投资公司有什么可能用个人户口来收钱呢？ 讲得很啱啊。Gloria, 最后呢还有没有什么呼吁呢？ 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但是只要多些留意新闻时事，就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有一套呃人的方程式和剧本。投资点都会涉及风险的啦，决定之前呢记得要停一停，想一想，或者找下身边的亲友谈谈，及早发现当中的可疑之处。如果你怀疑被骗，应该保存和对方的沟通记录和汇款记录，还要即刻致电24小时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查询下，或者报警求助。希望大家兔年稳真银，赚个盆满钵满。 好啦，今天先说这么多，先谢谢 Gloria, 拜拜 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时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在青山公路葵涌段近住中山台， 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有交通意外，呢邊龍尾喺黃珠路近住龍日村。跟進翻較早前丁九橋出九龍近住行政大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龍尾消化緊喺上橋位。另外，較早前西營盤醫院道因為冧樹影響，咁冧樹已經清理咗噶啦，咁來回全線已經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另外，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是需要间封，现在龙尾在隧道管内。路面情况，九龙区漆咸道北去回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一节过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喺启德隧道管内。另外，启德隧道提到大家一次是去尖沙咀方向需要间封。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明爱医院。界限街去九龙城近住喇沙利道挤塞，龙尾喺弥敦道。西九龙公路出尖沙咀，而家龙尾喺昂船洲大桥污水处理厂附近。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系挤塞，而家龙尾喺美孚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龙尾喺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系车多，龙尾喺科学园。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喺奇德尊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常德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韩国咧喺情人节咧，女仔就会送朱古力俾男仔啦。三月十四号咧就调翻转啦，今次就男仔送俾女仔。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所以有少少咧就系、是、啊，女仔同男仔表白之后，咁、那个男仔如果 OK 啦，就会送翻糖，好似互相去确认一下个心意咁、样嘅。 要等成个月嘅。 以前啲人咧就系咁样做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两代缉毒警察为求真相，不惜深入虎穴与罪犯搏刑，撕开地下毒网。 根据真实毒案改编，黄景瑜、吴刚、任达华领衔主演。 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 夜难人静，老婆又瞓咗，就算我做咩坏事都冇人知啦。 喂，你喺度做乜嘢啊？ 老婆，你仲唔瞓嘅？ 哦，又喺度瞒住我，夜妈妈偷偷地六杯面呢，食一个啊，啲钠都已经超出世卫一日嘅标准啊！ 哎呀，我知错啦，唔好嬲啦。 咁你记得星期一晚八点坐定定，同我一齐睇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可儿主持嘅《我要健康啲》，学下点食先健康啦。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可以讲讲啊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麻麻地啊，道指要跌24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3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0点，冇计啦，科技巨企啊，即系插水式下跌啦，成也 AI， 败也 AI 啊，今日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指数咧亦都要下跌嘅，按比例计算咧大概跌84点到啦，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咧股票市场嘅新动向。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咪嘅环节入边啊，电话亦都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好多风风雨雨，咁啊同数字系有关系喎，大壮咪。 系啊，法庭啲案件咧，即系唔系案件编号啊，嗰啲形容啲案件，譬如有47啊，啲人数系嘛，有35加，即系 plus 啊咁嘅样吓。咁啊呢种咁嘅话运动嘅案件咧，咁就喺高等法院原仲庭嗰度咧，三位大法官就係主審啦嚇，就冇陪審員嘅。咁不過咧就移師咗去西九龍法院喎。 哦，咁啊轉咗去第二個場地啦。 咁我咧有啲破天荒啦，因為同一個法院裏邊咧啊，三級嘅審案法院啊齊齊喺度，即係有裁判法院啦，咩Justice Court啦，亦都有。唔知系中级人民法院 District Court 嗰个啊区域法院啊，即系以前叫地方法院咧吓。咁啊，同时喺嗰度咧系进行，唔系话替代吓，即系有时有啲法院咧就系有咗 A 嗰样咧就冇 B 嗰样啊嘛。 嗯， 而家再加埋咧高等法院原仲庭咧，咦？三个法院齐，我相信都是破天荒的啦。 诶、哎，咁啊，真系法院都上中下三路齐晒、哦。 不过咧，就好似如果想去高等法院原仲庭听呢宗案件咧，话睇下啲新闻图片，就有啲人啊话漏夜通宵喺度卧硬铺定系软铺啦。咁啊，先至轮到有。真係有飛嘅喎， 係啊，所以咪話咯，我哋早幾個星期先至喺度講啊嘛，應該需要一個好文明同科學嘅方法直播。 係，冇錯冇錯，如果直播咪坐喺寫字樓好啊，甚至攞手機係嘛， 係啊， 都可以睇啦嚇。咁、大家知道法律啊、公義真諦啦。 嗯，咁啊最好啦嚇。 係啦啊，咁另一方面咧，有啲想睇嘅嘢又係冇得睇喎，睇到電影啊，又係同數字有關喎，19啊咩？咁本來就係港產片，我哋之前都講過啦，我哋講就因為同法庭啊、法律有啲關係嗰啲題材啊。 嗯， 呢條片咧就似乎本身唔係有法律嘅題材噶。但亦都係惹起好多法律嘅議題嘅討論喎。 哦，係喎，原本係一套咧，好似新聞形式咁樣嘅記載住一個片段咁樣，咁啊，但係你話佢係紀錄片又唔係，咁但係中間又穿插咗好多情感喺度，咁啊，希望大家了解成長嘅過程或者各種嘅感情。原本嘅原意應該係好嘅喎。 惹起咗軒然大波啦，而家啊，咁啊各。即係各方面都有都唔同嘅討論啦嚇，咁、但係咧我自己睇落去就第一我冇機會睇到條片啦，睇到電影嚇，咁亦都各方咧就似乎各執一詞嘅嚇，咁啊嗰啲女學生有佢嘅説法啦，咁啊校方又唔係好清楚佢嘅答法啦，咁亦都係。拍片嘅，譬如导演嗰啲咧，啊，亦都有佢一套说法吓。 系， 但系又似乎唔系话好对应嘅，即系话好多时睇法庭片咧，咪见到啲人就话我向你指出咩，你讲大话咁。 哦，系喎，系喎，成日都见到啲桥段系咁嘅。 啊，咁其实咧，啲执导嗰啲或者啲编剧咧，系唔知系咪完全掌握呢个意思啦吓。咁、其实意思就话咧，喂，阿甲，你讲某些嘢咧。啊，認為個劇情案情本來係咁啊，事實係咁咧，你要需要向阿月咧，即係對方咧係指出嘅，睇下佢點回應嘅、要正面回應嘅，咁佢、英文叫 put case 啊嘛，即係將你個 case put 俾對方，俾機會、回應，或者咧係睇下佢點樣嚇、有咩回答啦， 唔可以轉彎抹角嘅呢啲， 係啦，咁所以咧啊，如果將啲女學生嘅指控啦，叫佢做嚇。逐一咧係向翻譬如校方啊，向翻個導演指出，睇下佢點樣直接回應咧，可能會比較清晰啲嘅。 嗯，咁啊啱啦，樣樣嘢都清晰啲咧，即係觀眾聽眾都好啦，唔使盲摸摸同估估下啊嘛。 啊，咁世界上啲嘢就唔係經常咁清晰嘅，為中咁嘅電影，唔通佢要開個 inquiry 一啲研訊委員會定聽證會去了解咩嚇？ 係啊，不過都好多嘅問題咧，值得深思嘅。咁啊，例如發現咧，有多個情況，一啲朋友原來佢喺一個唔係成人嘅年紀年齡，咁啊，香港就係18歲啦。可能18歲以下嘅時候，佢簽署咗一啲嘅文件，佢又冇副本嘅，咁係咪真係成立嘅咧？可？ 有呢個就係話港產片呢套電影本來冇法律嘅題材，但係牽涉咗都係好多法律嘅問題咧，就大家熱烈討論緊啊。其中一樣咧就係話啊，似乎唔知係咪話咧就校方話喂你當年簽咗個喎咁啊啲唔知係合同啊定合約啊咁嘅樣啊。咁其實契約咧就應該校方對於學生咧。是永久的契約呢就要照顧他們的利益的。咁如果牽涉到法律咁嚴肅呢就要咁睇啦。咁第一就係簽約嘅雙方啦。因為簽約者即係話呢係大家有啲諾言啦，有啲 promise。咁將來就要守嘅，如果唔遵守嘅話呢另一方呢係可以起訴，即係可以告佢嘅。咁嘅時候，咁要睇下喂簽約嗰方咧，嗰個本身嘅所謂 capacity 啊，即係佢嘅能力啊，究竟係咪所謂 sound mind， 即係清醒，即係正常人啦、以及咧個年紀係咪已經及歲啊，可以有足夠嘅能力去自主做嘢咧咁。咁正如小白啱先講18歲啦，咁咁但打落即係細啲嘅點計咧咁樣如果細啲嘅話咧，咁法庭就會質疑咧，佢係咪有呢個能力咧，係去簽約啦？咁講得簡單啲。咁但有時候咧有例外，譬如英國咁，我哋國語都有時候提下啲英國足球咁啦咁喺英國嘅法律咧，就係如果嗰啲學徒制嘅情況即係包食宿嗰啲咧咁咧，佢簽約嘅時候，你諗下美斯嗰啲，可能十二三歲已經要簽約噶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到咗將來，哇，億聲嘅身價，到時就話喂，我使得滯喎，咁跟住就唔受約束啊！個球會唔係以後唔好搞，唔好再訓練啲細路仔。 係咯，咁球會以後唔敢簽啲新星咯。 咁所以咧，佢英式法律就有例外嘅。咁但係你話翻轉頭講翻呢宗事件，聽落嘅嗰啲情節咧，似乎個事實就係、是。我睇唔到佢哋點樣樣係簽到個合同出嚟，因為合同啊，最基本嘅我所認識嘅合同 A、B、C 咧，就係除非佢上律師樓啊，簽到正話敗啲嘅啫，即係正式簽嘅啫。平常嚟講咧，即係互相個合同要有約束力咧，就要其中一方咧，即係。就要付出代價因此咧令到咧另一方咧嗰、那個承諾咧、那個 promise 咧先至可以喺法庭嗰度咧係追究佢噶嘛咁、但係睇落啲細路女又冇收到咩得益， 係咯， 亦都校方好或者係做即製片啊製作嗰邊咧。亦都冇话咩付出噶，大家似乎都系讲紧帮个学校社去扩建啦，即系将比较遥远啲嘅呢样嘢都系啊。咁而且咧，即系再牵涉第二个问题就系、是、签个合同究竟系谂住系几耐嘅咧？系咪签咗五年啦，定系几耐？你睇又讲翻啲球会就系断季咁签噶嘛， 系啊， 唔知道啲表现点噶嘛，踢到走下波咁嘅样。 系咯，原来入咗水货咁。 系咯，咁要保障翻即系个球会嘅，咁所以亦都唔知道你当时嘅所谓通知啊、通知书定系咩合同，就算当佢合同啦，有冇个期间咧咁嘅样吓？ 咁所以其实每一份嘅合同都应该好似罐头一样，有个期限嘅，会过期嘅系咪？ 咁如果唔系咧，就要。劳烦咧，真系拎上个法庭咧，公堂之上咧，就由大法官去谂啦，合理地咧去推算咧，就系、是、大家双方咧系咁当时咧意图系乜嘢啊？咁啊烦啲啦，唔使清楚就啊。 咁仲有一个问题，我都好有疑惑嘅，就系、是、一啲嘅签名嘅时候咧，喺一个叫做群众压力底下，就话到喂，个个都签咗啦，你未签啊？又或者甚至乎我哋去嗰啲健身中心。即係咁講啦，有陣時都會話到啊，佢可能喺個健身中心已經俾人哋咧就係咁問你簽唔簽啊？問咗幾個鐘，喺一個疲勞底下咁，其實如果簽咗嘅咁，嗰份合同又算唔算係嘅咧？ 嗱，呢度咧分開幾樣嚟講啦 又是基本的合同 ABC 啦，即合同法的 ABC， 就是话如果有人咧系施以压力啊 ，duress 啊，不当压力咧，系引致个人签合同咧，嗰份合同咧都可以系被法庭宣告无效嘅，吓、咁亦都咧你话可能系呃佢添嘅，其实啲群众冇咁嘅事，冇其他人签咗名嘅，咁呢个系一个虚假嘅陈述嚟嘅 misrepresentation， 咁亦都咧。是签约嗰方咧，都可以提出咗，为佢呃我个，即系氹咗我嚟签，咁亦都可以要求咧，即系宣告咧嗰个合同无效嘅。不过你讲到你话啊咩健身院啊嗰啲压迫性嘅销售咧，咦唔单止个合同无效、哦，如果报官嘅话咧，海关会走嚟執法咧，系去拉呢啲压迫性嘅销售噶嘛，有咗法例几年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咁 所以即系大家喺签个名。就真的可能一两秒钟的事，但是签个名之前都应该用多些时间去想一想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有自己那个签完名之后有什么需要负责的、 所以以前有一个、教法律的导师他永远不签名的、搞到他亲买东西的售货员都比较皱眉头，因为这样又不肯签那样又不肯签 咦，咁咪买嘢全部俾 cash 噶？ 佢因为有时候可能有啲咩 guarantee 啊，即系话诶，佢签个名咧，同意咗某啲条款咧，咁嗰个店铺先会提供一啲咧啊，将来嘅担保噶嘛。咁佢又觉得喂，啲条文唔清楚啊，你知啦，铺头唔系成份合同写晒出嚟噶嘛。 系啊， 咁觉得唔安全，咪唔肯签咯。咁亦都另外一个课题，啲人提及咧，就话诶。有冇呢、這个私隐被揭露啊？咁亦都咧系私隐专员公署就介入咗啦，即系叫做高调少少，就话俾人听。虽然冇人投诉咧，佢都接触校方啦。咁啊，不过亦都咧系嗱内情咧，就大家都未知嘅，即系始终里边即系咁多年嚟嘅来龙去脉啊。不过有啲就喺梦中见到啲。前度嗰啲咁嘅私隐人士咧，就觉得私隐成分就唔系好多嘅，始终都系好多系拍摄嘅。咁你话个别嘅偷拍镜头咧，因为香港地咧，而家讲紧个人私隐咧，如果你用一般广义嚟讲咧，个人私隐就好阔噶嘛。 系啊， 譬如你话女学生夹啊，就话咗俾女学生越听，原来佢叫做暗恋唔知边位。老师或者同学甚至校长，当然唔计谭校长啦。咁嘅时候咧，呢、這个都系私隐嚟噶嘛。咁佢真系讲俾第三个人听，有冇犯法咧？咁咁但系香港嘅睇翻呢个个人资料嘅私隐条例，即使更新咗佢都系捉嗰啲叫做咩起底嗰啲啫。咁佢主要系针对系有某些形式嘅记录嗰啲咁嘅资料，就唔系话好广义地咧，乜都系。包含在内嘅，将来就唔知啦。 系咯，咁啊，将来嘅嘢，咁啊，法律都系同人一样，慢慢成长，会改变嘅。 睇翻呢件事件，我谂系两大个字啦，一就系沟通啦，二就系公关啦。 咁啊， 仲有啲人啲即系概念咧，成人啊，小朋友啊，大家又唔同嘅话咧，有思想上落差，大家应该系和谐啲搞翻掂佢，就唔好即系。扬咗出嚟咧，就对学校冇好处嘅。 系啊，最紧要事情得到一个圆满嘅解决，咁啊最好啦吓。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壮咪，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爸爸想同你讲啊，近呢两年呢可能疫情嘅缘故，你种完之后身体都好似麻麻地，希望你啊日日都身体健康，因为要 keep 住有好嘅身体先可以继续跑马仔啊，知唔知道啊吓、啊、身体健康啊爸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疫情之下，我哋日日都要戴住口罩出门口，每日都有数以亿计嘅口罩被抌。有研究指，如果处理不当嘅话，无数嘅微胶粒就会流入海洋，而海洋嘅生物就会误食微胶粒。人类透过食物链将微胶粒有毒嘅物质食咗落肚，间接就会影响健康，引发生态危机。但系为咗安全，唔戴口罩又唔得，于是世界各地都实行口罩再造。 在英国有多间医院首先会用300度的高温为口罩消毒，用了它之后再用压实机将口罩压成塑胶板，再制作成为工具箱或者胶凳。而在法国呢，就有公司将收集得来的口罩隔四日之后剪碎，再用紫外光消毒杀菌，制成塑胶的产品，例如好像汽车搭箭一样，实行将废物转化成宝物，同时减轻堆填区爆满的压力。口罩是防疫必备工具，除了保护自己之外，都要提高环保意识，在郊外又或者海边就记得不要乱抛口罩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神光追踪三十一喺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电话旁边打咗俾阿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今日夜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好似有不可能的背后意义、啊。 冇錯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啦，今晚八點鐘呢、這個沒有不可能的背後意啊！咁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呢個香港輪椅劍擊代表隊嘅運動員啦，湯雅婷。 係 咁湯雅婷咧。佢2014年咧先至話首次接觸呢個輪椅劍擊，喂，但係咧佢同年啊就已經係代表香港出戰嘅咯喎，咁原來咧即係學阿星爺嗰套戲話齋啊，佢骨骼精奇， 哇， 即係佢身形好嬌小，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對手臂又好修長，所以有先天嘅優勢去打劍啊，咁佢。即係加入咗香港代表隊之後咧，佢已經喺國際賽事咧屢獲佳績㗎啦。咁想聽多啲佢打劍嘅故仔，同埋咧佢一路以嚟運動員，即係做運動員嗰個心情係點樣嘅咧？咁今晚咧，我哋請咗佢上嚟咧現身說法。咁大家想知多啲咧，記得八點鐘要留意呢個節目啦。 係啊，咁記住好似個題目一樣啊，沒有不可能啊。咁大家都記住啦。喂，另外十點半鐘嘅時間咧，有風情中國噃。 冇錯啦，這個紀錄片呢就會帶大家睇下呢，每一集都帶大家睇下幾個呢 即係喺中國嘅唔同嘅少數民族，認識下佢哋嘅文化嘅。咁、今集咧會帶大家去到呢個大興嘅安嶺嗰度，認識下佢哋咧呢個叫做鄂温克人啊，鄂温克呢個少數，冇錯，呢、這個少數民族 係 嗱，呢個係一個好微型嘅部落嚟嘅啫，即係鄂温克，佢哋咧個人口不足300人。咁、但係佢哋呢300人咧養咗千幾隻純鹿。 哇！ 係啊，即係佢哋係養純鹿為生嘅。咁究竟咧？即係呢，佢哋住喺森林裏面嘅呢啲鄂温克人，佢哋係點樣生活嘅呢？佢哋文化又係點呢？相信即係唔好話認識佢哋，一聽佢哋都好少聽過。 係啊係啊。 咁啊，想知道多啲嘅話咧，今晚10:30記得睇呢個《風情中國》啦。 其實佢哋都犀利喎，因為佢哋平均一個人都養3隻鹿喎。 係啦。 係咯。哇，好厉害咯！我一隻狗都搞到我头陀令，仲可以有3隻鹿。 系咧， 好咁，跟住仲有咩节目噶？ 喂，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啊，港台咧不嬲都有呢啲本地足球睇下嘅。咁啊，香港超级联赛啊，咁啊，大家一齐撑下本地波。 要 咁啊，呢个周末日咧，咁就有得睇啦。咁啊，星期六先介绍听日啦。下昼2:50啊，有呢个南北大战啊，就是、和富大埔对冠中南区。咁啊。去到禮拜日啦，同樣2:50嘅晏晝，就有深水埗對進鋒，咁全部都喺港台電視32，記得係32台啊，現場直播嘅。咁支持本地足球嘅朋友咧，記得要留意啦。 系咁啊！记住两场嘅赛事啊，分别咧就星期六嘅下昼2:50，和富大埔咧就对冠中南区。咁啊，另外星期日啊，新地咧都系2:50啊，下昼嘅时间。咁啊，深水埗咧就对骏锋。咁啊，又要记住啦，系港台电视32，咁就有现场直播。系啊，咁啊要黐住电视啦。呢个应该系 app 嗰啲都冇得睇系嘛？ 系啊，系冇错啊。 系啦，咁啊开定电视支持本地嘅足球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南韩听日起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赴韩短期签证。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认为中国的新冠疫情流行已经过了顶峰，趋于平稳，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官員表示，從中國入境的人新冠落地檢測陽性率近日已經降至2%以下，確診病例亦都未驗出重點關注的變異病毒株。報道說，南韓政府採取有關措施的同時，會綜合多方因素和情況，考慮分階段放寬針對自華入境人員採取的其他防疫措施。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同埋张璐密切协同，喺凌晨12:16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出舱活动历时大约7小时。目前费俊龙同埋张璐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完成了梦天舱外扩展泵组安装等的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这次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之后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根据计划，航天员乘组还会开展多次的出舱活动。美国政府表示，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气球具备探测和收集情报信号的能力，是中国大型空中侦察计划的一部分。又指气球制造商是解放军认可的供应商，认为气球事件与解放军有直接关联，将会探讨对相关实体采取行动，但官员未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指中国气球上个星期侵入美国领空，认为中方试图对情报收集活动作出虚假声称，以欺骗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气球事件是中国企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另一个征兆。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顾下人哋感受啦。人类好鍾意研究武器，最初係用嚟狩猎，赤手空拳打唔过猛兽，需要制造武器，搵食冇辦法啦。人类不断进步，研究武器从来冇停止过，由小型武器到大杀伤力武器不断出现，而且越嚟越难界定添。你以为係小型武器，其他人眼中就係大杀伤力武器，到你觉得係大杀伤力武器，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讲只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武器的用途亦越来越模糊，究竟用来保护自己还是侵略人地？如果用来保护自己，为什么会摆在人地屋企？有没有想过，现今科技最大杀伤力的武器并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你部智能手机。只要上网写几个字，大厦风向所造成的破坏已经难以估计。其实再想深一层，根本不需要花咁多心神或者任何金钱研究武器。每个人与生俱来已经有大杀伤力武器在身，就是我哋一把口。曾经有一套电影，男主角在戏中咁讲，我太太唔喜欢讲嘢，因为佢知道出口就会伤人。唔需要修炼绝世武功，随便讲句说话就可以伤到你。听落好似好荒谬，其实好有意思喎。我哋把口讲出嚟嘅每一个字，已经可以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以前屋企人同埋老师都会教你，同人讲嘢顾下人哋感受，唔好讲一啲伤害人嘅说话。记得刚刚入行的时候，有前辈跟我说，这个行头有两个问题不要问人。第一，不要问最近忙紧啲乜，因为从事表演行业不是个个日日有公开。如果你问一个同行，可能他有一段时间已经没演出，你问这个问题他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亦会令他为自己前途加添忧虑。第二，不要问人薪酬是几多，艺人是海鲜价，接受一份工作薪酬的标准都不同。你问完之后，心里边就会作出一个比较，人哋比你高，你会不会高兴？你比别人多，对方亦未必开心。要避免产生这种不必要的误会，这两个问题不提议大家问。你可能会说，其他人对说话咁敏感，我控制唔到喎，下下就住讲嘢咪好辛苦囉。係嘅係嘅，人同人相处就係一门好高深嘅学问。不过只要用一个简单嘅原则就 OK 啦，就係将心比己囉。拥有一份同理心，你就知道点样对待其他人。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星魔听我倾吐，卖亦卖到幸福返家谱。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在回味。 又在细造，盼望泡沫再一次糊涂，来代替我如一张数，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生不死，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 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你，情人节和情人讲得最多都是这几句，其实和家人讲都可以，不需要吝啬，要懂得对家人表达你的爱意，我爱我的家人，讲出来又得，传个短信都可以。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情人节就嚟紧啦，大家就不妨除咗系出去食下嘢之外，都可以自制啲特饮俾另外一半嘅。 好啊，饮杯嘢系咪？ 饮杯嘢吓，谈谈心都系好事嚟嘅。咁啊，有啲简单啲嘅，譬如有啲提议都唔使点技术噶，例如黑牛咁样啦。咁女仔整俾男仔饮都好简单，好简单啊！呢个 有啲敷衍， 呢个唔敷衍， 雪糕加落汽水度。 系啊，你中唔中意食啊？黑牛 中意， 咁咪得咯。 但系都唔会系情人节嘅选择嚟。 上面加多一粒车厘子咪得咯。 喂，贵啲得唔得？贵啲，即系用 雪糕 比利时唔知朱古力雪糕，跟住再加啲唔知咩 Delta 饮嗰啲， 唔知咩劲嘅劲嘅汽水咁样。 又系黑牛， 都系黑牛，都系黑牛。咁你中意花心思少少嘅，你咪加啲威化饼喺度。 佢咁样讲，佢咁样讲，好似周星驰《食神》入边嘅揞咩盐，烧咩云饭啦，叉烧饭啦，叉烧饭啦，顶笼鸡蛋 系啦。所以咧，准备咗第二款嘅特饮，呢个咧有啲心思啦。 好好好， 咁呢个就睇下你想整俾另一半系男定女，即系女朋友整俾男朋友啊，男或者女朋友都得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佢比较润喉。润喉嗱，呢个天咧，即系有阵大家容易强强两声。 你就啱先讲下个礼拜可能又冻翻啊嘛。 系啊，所以咧就准备定呢、這个，因为呢个有少少煮嘅、 嗯。 好啦，咁啊准备定啲咩咧？要有金桔啦， 嗯， 苹果嗱，金桔通常你以为就咁笃烂佢就并不是。 O、okay, K， 金桔啦，苹果啦，冰糖啦，咁亦都要准备定啲柠檬皮啦，盐啊，咁啊红茶底嚟嘅，咁、你都可以准备定啲柠檬汁。如果柠檬汁你想新鲜嘅，买个柠檬翻嚟自己挤出嚟咯，都得嘅。好啦。整法都非常之簡單，咁先用嗰啲金桔啦，就搓搓佢先。 嗯， 好啦，洗乾淨咗之後咧，你就將個金桔咧擺落個水嗰度，啵啵啵啵煮佢。咁一路煮嘅時候，篤篤篤篤篤篤爛佢。咁嗰個本身已經係個個飲品嘅 base 嚟嘅。 嗯， 好啦，咁一路煮佢，大概煮五分鐘咧，其實都應該 OK 噶啦。咁啊，熄咗火之後咧，就將呢個金桔咧就隔渣，隔渣意思即咩？你攞個嗰啲叫筲箕啊，嗰啲呢咧就倒起佢，咁、你就係啦，倒走咗嗰啲金骨嘅肉先。咁、啲肉如果你中意嘅，咁你可以另外再切，另外再切就擺翻喺嗰度，咁咪靚啊嘛。咁你嗰個篤爛咗咯，咁無謂再擺落去啊，你都整得人俾人飲啦，咁咪整得靚啲咯。好啦，咁你所以預先咧準備咗可能兩三個我嚟篤爛佢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咧。 是備用，那個就我哋切靚佢嘅。好啦，咁我話有個蘋果嘅，咁蘋果其實半個就 OK 嘅啦，半個蘋果，跟住咧你咧呢個就需要咧用個小小嘅 pan 啦，咁啊開火將個蘋果切片啦，或者再切細嚿啲，咁啊係煎煎炒香佢，落少少油炒香佢咁樣，然後咧就再加頭先嗰啲金骨嗰啲渣，就擺埋入去，即係撈撈撈撈撈撈撈撈，好啦，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再加啲冰糖落去。 正喎、 啊，系啊， 這 個、加冰糖， 加 冰糖咧，其實我自己，如果你佢係喺上面炒噶嘛，咁啊，梗係唔會變咗糖水先啦。咁、 啊、 我就要自己中意咧，啲冰糖咧就可能擺落去，等佢慢慢溶，咁啊慢火咁啊，等佢控一陣咧，其實佢就 O K 噶啦。 嗯， 好啦，跟住咧喺呢個時候咧，咁啊佢已經個冰糖同嗰啲嘢都混埋咗。一團啦， 系、 好啦，咁你發覺有冰糖，即係佢黏黏得好犀利啦。咁呢個時候咧，咁你轉細火就可以慢慢呢、這個時候先加水，咁啊將佢咧由好濃咧就變成煮咧就變成少少少少稀咁啊得噶啦，又唔使再加太多水。好啦，跟住咧就可以熄火，咁啊將頭先嗰啲嘢咧就撈埋一齊倒落個杯嗰度。咁啊頭先講過啦，因為我有個紅茶底噶嘛，咁、你亦都將個紅茶按比例就加埋上去。咁、所以一杯茶入邊咧。你就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喺入面，有炒香咗嘅蘋果啦，咁有冰糖，咁一定甜啦。跟住、另外亦都有金骨嘅香氣喺度啦。而且咧，我最尾嘅時候仲會再擠多少少檸檬汁啊。佢有啲人唔中意花心思少少嘅，你咪落青檸咯。咁、都係有第二種風味。咁我咧，我自己就再中意喺街市都有賣噶啦，或者你自己可能都有種咩咧，就係、薄荷葉。薄荷葉咧就放喺上面就點綴下。 我喺後花園掹得嘅。 咁啊型咯。 边嚿你玩啊？你后花园嘛？ 后花园嗰度执，即系整埋咁啊，放上去。 系劲嘅。 咁啊，靓靓地之后咧，咁啊又有半碟啊，薄荷叶可以做半碟啦。咁啊，放支饮管喺上边，舒舒服服叹翻杯饮品，过呢个情人节又几浪漫 咧。系啊。 我的享乐时代。 喂，今日享樂時代咧，短短地講下呢個咧，都係啲新嘅資訊。咁啊，琴日咧主題樂園啊公布業績啦，咁啊，即係份業績都做得幾好啊嚇。咁但係咧，炒咗7000人，咁啊，但係咧又刺激股價嘅喎，炒人還 炒人，因為炒人啊嘛。 係啊，咁與此同時，咁唔係淨係講啲咁數字概念嘅嘢嘅，咁都宣布啦，籌拍緊呢個 Toy Story 5啦，即係Toy Story 5啊。 哎、 同埋咧， 之前都聽阿鐘哥講過，Toy Story 都應該夠啦。 因為咧，你好難嗱，即係又係好快講嘅。Toy Story 咧係即係我覺得，真係係其中一套即係三隻手指數曬啦，係每一次嘅續集好睇過之前嗰集。因為咧，你通常一拍續集就一定跌鍋嘅，大部分都係咁。Toy Story 就每一集好睇過之前嗰集， 係啊， 好難得嘅， 仲要好睇好多， 因為一路接住啊， 係 啊，同埋又一齊成長咧。 去到第四集，胡迪啊，已經走咗去咗一個自由嘅， 做咗流浪玩具啦， 係啊。咁你又仲講乜嘢咧？不過我都覺得，我睇第四集嘅時候都覺得佢應該有第五集嘅鋪排， 係啊， 就係睇佢出咗去之後點樣睇個世界， 係啊， 都係一個成長的故事。 我自己好期待啊，其實我都係呢個叫做反斗奇兵啊，係咪？佢哋 係啊，反斗奇兵 係啊嘅《玩具總動員》咧就大陸嘅，我係粉絲嚟啊，都粉咗好多年噶啦， 咁 啊都梗係唔止啊，直情唔止啊， 廿幾咯， 又係九幾年咯，即係琴日我哋講 Titanic 又 廿五 啦 ，Titanic 係廿幾年啦，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咁啊唔淨係呢一部嘅，咁佢哋嘅公司亦都有公布咧。呢、這個《冰雪奇緣》咧出第三集啦， 哦， 啊呢、這個我有啲詫異啊，因為第二集我有睇啦，咁、其實都赤裸咧，將阿 Elsa 同埋阿係咪 Anna， 即係嗰兩姊妹嘅情深意重都交代得七七八八，咁、我諗住都冇乜強敵再出手啦， 唔通係 薪火相傳。即系第一代睇嘅时候，嗰啲妹妹 系 到第三集嘅时候，可能已经做咗妈妈啦嘛。 系啊， 同个女一齐再 咁快做妈妈， 咁会唔会再唱 Let It Go 咧？ 快咗啲喎，钟哥， 咁好难讲。 咁会唔会再唱 Let It Go 咧？咁样 唔知， 真系唔知道啦。 Let It Go 系啦。咁啊有另一部咧，我自己都原先唔太期待嘅，但系即系我以为佢唔会出续集啊。但系咧，如果有得睇咧，我又 OK。就系呢个《优秀大都会》啊。 哦， 系啊，《优秀大都会》其实咧。 幾好睇，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好多時佢一出嘅時候咧，口碑麻麻地嘅。咁但係咧，啲人睇完之後咧，就話啊，其實入邊好多嘢都有講嘅，因為係講阿兔仔好想擁有個初心啦。我睇個版本咧，就係容祖兒同埋黃子華配音嘅，就睇廣東話版嘅，即係容祖兒聲演個角色，即係兔仔個角色咧。其實一開始咧，就係嗰啲好衝勁嗰啲啊，熱血新生代啊，嗰啲警察咁样啦，咁但系之后就点样可以即系又顾全大局之余，又会有成长啦咁样。 呢度我就唔系太了解嘅，但系你话之前讲开《Toy Story》同埋 冰雪奇缘》，《 冰雪奇缘》咧，呢两套除咗系嗰套电影嘅票房，佢哋好有信心之外，同埋就系佢哋周边产品。同埋幫到佢哋個樂園裏邊嘅一啲設施 啊，係啊， 所以佢一有電影上咧，就會帶動好大個經濟產業。 你睇香港嗰個樂園都有新主題啦，係 啊， 冰雪嗰啲啦，係 啊，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了解翻啦。究竟呢啲即係如果你作為動畫迷，有啲乜嘢你想睇噶，或者你覺得正噶，咁啊，即係嚟緊都要密切留意住，因為今年都好多唔同嘅影視作品 啊， 排山倒海咁樣講， 鬼滅啦， 係啊，鬼滅，日本嗰度又破票房， 係啊，冇曬， 係啊，咁啊，睇下。礼拜六日会唔会有啲好嘅影视作品啊？自己可以欣赏下咧。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